後進入口頭辯論階段，而政府一方的陳述將在星期五展開。華盛頓地方法院法官上月27日頒布臨時禁制令，阻止商務部下令蘋果和 Google 在美國的應用程式商店移除 TikTok， 華府的禁令將在11月12日生效。天氣方面，一股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另外位於菲律賓中部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今日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吹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天氣稍涼。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174点，成交金额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8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6蚊，跌7.5；阿里巴巴290.6，跌7蚊；中国平安83.15，升4.5；美团点评274.4，跌4蚊；比亚迪141.6，升7.1；建设银行5.26，跌4仙；吉利汽车17.22，升4.8；小米集团23.2，跌5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9，瑞士法郎8.486，澳元5.536，加元是5.895，新西兰元5.159，欧元是9.1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8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751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11美元，卖出189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二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已经清理好了，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就是观塘到油塘方向彩石里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慢车，牛头角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商场对开一段是挤塞的，就是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淘大商场对开这段是塞的。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加龙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Eric 啊，你唔系话你去咗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嘅咩？但系有啲同事同我讲话，凌晨一点钟仲见到你出现喺二台直播室啊！你系咪有故事想讲啊？ 系啊！ 10月19日开始，逢星期一、二晚上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音乐树。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 早晨， 早晨， 早 晨， 早晨啊，早早。 系。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早。 喊惊啊！ 早晨，袁耀祖。 系啊，派你啊！呢个时候你 嗌啦，系要掉种噶啦，我话俾你知。 使唔使？使唔使嗌得凄厉啲啊？试下喺尖东海旁度嗌啊！ 阿祖， 黄耀祖。 仲喺度，仲喺度。喂啊，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星期四啊，吓，嗱，我哋今日咧一早预告定噶啦，我哋今日会有呢一个咧叫做咩话？ 特别版。 特别版。 特别诶，补偿打风嗰日版。 系啦。即系补货版啦，简单嚟讲。 系啦。补飞版，补飞版。喂，你介绍下跟住玩咩先啦？ 今日咧，我哋11点半咧，平时就喺礼拜二咧，咪会有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嘅。因为打风嘅关系，礼拜二我哋冇得翻工啦。记住系我哋冇得翻工，唔系我哋唔想翻工啊。 因为而家系啊个政策调咗咧，咁啊，所以咧就我哋翻唔到工嘅，系因为保障我哋嘅安全。 但系我哋冇去到嗰个海滩度游水， 我哋冇啊， 阿伯唔系我哋嚟， 我冇睇到， 那个小朋友都唔系我嚟嘅，即系个拆开一笔讲啊，嗰个阿妈我真系觉得有啲搞错啊，真系，你即系自己游水都好危险啦，你带埋个小朋友喺八号风球底下去大浪湾游水，真系搞笑啊， 乘风破浪啊，佢形容 我似即系又拆开一笔啦，因为佢真系觉得话冇乜浪啊嘛。最惨系个阿伯话冇啊，天文台挂错咗啊，好笑 啊，系啊，呢个好笑。但我又拆开一笔啦，如果真系有事嘅话，阿救生员落水救你啊，其实嗰个都唔系佢嘅工作范围。 系啊，佢哋都讲咗， 即系呢一个真系系爱锡自己，爱锡别人啊，求求大家。 好啦，咁我哋今日玩咩玩？ 话晒我临别抽波啦，系咪？仲有两日啦，跟住我就调去做夜晚节目啦。咁所以咧，我决定同大家嚟一个。戏诶，点讲咧？ 虚假情真。 哇 吓，咁要用翻以前青春交响曲嗰啲音乐咧，虚假情真。 简单嚟讲，阿祖教做戏，一个入门班啊吓。呢一个入门班咧，就系大家平时可能对住你老细啊，对住你嘅同事啊，呢啲演戏嘅技巧咧，都系可以用得着嘅。 老公咧， 好实用。 老公咧。 其实做戏啲嘢咧都系一理通张达明嘅， 系 咪啊？梗系用得到啦，因为我教你一个 演员 啦。所以一阵间咧，你哋两位咧系要接受我嘅演技大挑战。 好好好， 我会首先同大家咧上一个咧嗰啲 theory 嘅堂。 哦，好啊， 即系一定要讲几句先。 上完就已经够钟啦，咁样。 讲完几句之后咧，我哋就会俾一啲嘅场景你啊， 系 咁样嘅情况，究竟你哋两位会点样演绎？ 而令到人哋覺得係入信嘅咧？因為我今日嗰個重點一個字嘅啫，係、 哦、 就係、 是、 個真字。 真 做戲最緊要夠真啊嘛，你先相信噶嘛，係咪先？所以一陣間咧，留意住我哋十一點半啊，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啊 ，Facebook 嘅面書專頁嗰度咧，咁就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啦。 好啦，咁我又先貢獻一單咧，我琴日喺消費市場上面咧，我又做咗一個少少愚蠢嘅決定，我唔知係咪愚蠢啊？ 哦，講嚟聽下。 係啦，佢好緊。 野人嘅呢啲，平時冇蠢得多，而家野咗。 但係我想問啊，如果你好似我咁樣，你會唔會都中同一招呢？我昨天就忍不住就放肆了一點點、嗯、就去了那個超市度呢，等你等你那個呢，係啦，即係都算係咁啦。 我都有經過。 係喎，放肆都係入去呢間超市買嘢、 okay, 都算係咁啦。咁咧我就見到咧佢有兩支蘋果汁咧，咁大家都知嗰啲蘋果汁係點噶啦， 係啊知， 係啦， 你玻璃樽定 玻璃樽嗰只咯，仲、 okay, okay, 要佢唔用蘋果汁噶，佢、 啊、 要用林琴噶嘛，咁先勁噶嘛。今期流行兩支 林 琴 啊 嘛，佢就寫咗樣嘢咁樣，一支就黃林琴，一支就紅嘅，即係咩意思咧？ 咁啊，青蘋果同埋係嗰個紅蘋果， 係咯係咯，咁啊兩隻啊嘛。咁咧佢就話啦，嗯，最好嘅飲法係點樣啊？ 就咁饮 两支，每人有啲咁咪逼你买晒两支咯，搞笑 啊！你有冇信到啊？ 我冇， 我有信到啊！咁我买咗两支啊， 咁咪买两支。 咩先？咁佢系咪买两支有优惠定系点啊？ 冇啊， 即系自己。 佢只系建议你咧，就最好的饮法咧，就是又买支黄，又买支红， 哦、 其实都好平，因为30几蚊一支嘅啫。咁跟住佢就话咧，两支买完之后咧，就可以沟埋一齐嚟饮咧。佢话你能够得到一个咧最佳平衡嘅甜度咁样。 嗱、我俾阿师奶界强人咧答之前，我冲咗出嚟答先。我觉得你冇俾人呃到。 系咪啊？系咪因为你都觉得系真 的？简单嚟讲，嗱，我唔理系咪真啦。你俾两支苹果汁嘅钱，你得到两支苹果汁， 咁好 合数啊！系啊，你冇俾人呃到啊！嗱，你点沟都好，你系有双倍份量噶嘛？系咪先？ 但我原本净系买一支嘅啫嘛，佢咧用呢个方法咧， 但你都会饮得晒噶嘛，系咪最终系咪？所以我都冇呃到啊，师奶你觉得系咪？ 我都真系冇觉得冇呃到你嘅，咁佢呢个做法咧，其实可能系真噶，咁你又唔试又唔知噶嘛，咁所以 你会唔会试啊？ 因为嗱，我唔知道你之前有冇饮过呢一只苹果汁啊？ 有啊有啊， 我冇， 我冇啊。咁你有冇试过黄色嗰支啊？因为通常都系红色个印象先啦， 系啊。 嗱，咁你乜都印象都冇，咪当一个新嘅事。咁其实冇咩价嘅，我哋说服佢， 自身嘅嘢系要俾钱噶。 系啊， 你想唔想祈福啊？俾你头先找我找咗俾你嗰100蚊，你俾我，我帮你祈啲福啦。又系要试下嘅，你俾咗嗰100蚊我先啦。 但系 咧，知噶。 其实我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经济学嘅窍门嚟噶。因为咧，大家去买咁多嘢嘅时候咧。你總係會抱住既有嘅購物清單坐喺佢嘅即係鋪頭度，但 係 點解往往可以買多咗嘢咧？嗱，其實你就要諗下啦，咩情況之下你就會打破自己計劃咧？嗱，譬如頭先嗰個，佢就令你覺得咧，喂，一加一絲係最好嘅，你買一個咧，其實係你自己諗得唔夠周到，咁啊兩支先好啊嘛。我試過去買鞋嘅地方咧， 一陣我都貢獻一單俾你講先。 咁我 你又買兩對，又好似你老婆話齋。 唔係，我就係想買一對皮鞋啫。咁咧，但係咧嗰個人咧，佢就話。啊！你係咪著嚟翻工噶咁樣？咁我諗咁係，我唔係我嚟去街嘅，我就講一句係著嚟翻工。佢話：咁我真係要建議你啦，先生。 佢講到好肯定喎。 係啦，佢話你買埋隔離呢一對，咁佢有乜分別咧？一對就有嗰啲，一對咧就係有嗰啲叫做咩通花咧，即係嗰啲咩 vintage 啊。佢話前面有啲即係古老有啲花紋嗰只咁樣咧。佢話嗱呢只就冇嘅 plain 啲嘅。跟住佢話真係好抵。你既然係翻工著嘅，不如你買埋呢一對。系啦，我帮你计咗条数噶啦，喂，都系俾多唔知600蚊啫，咁样佢就尝试用呢个方法。 呢啲我唔会跌落个陷阱度。 呢个失败咗， 因为我觉得佢真系讲得未够好啊。 冇错， 我会答佢，咁我咪都系得一只脚嘅啫，咁样系咪先？ 佢意思话多款啊，多个款式嚟着，睇下衬你唔同嘅衫，因 为 有个 plan 嘅，即系静噶嘛。 你会点答佢？你会点 KO 嗰位售货员啦？咁啊，师奶，你即系 KO 佢个。 唔系，我会考虑犹豫俾一个样佢睇嘅。 我哋仲要做咩？唔系佢入咗戏先 啦。咪人哋说服你啊嘛，你一嘢就推强人哋，唔系几好意思嘅。跟住再左谂右谂嘅时候，电话嚟啦，飞云。 即系谂住借电话盾啊？ 就借电话盾，跟住哦，好唔好意思讲成电话？ 使乜啫咁讲？ 你唔使啊，我直接推咗佢咯。 烦嘅，你明唔明啊？ 我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觉得系最失败嘅消费系乜嘢咧？我明明谂住咧，嗰阵时已经系住紧而家呢一唔系呢一度，都系 住另外一間都港島嘅屋企，但就近啲銅鑼灣嘅。咁跟住咧，個師就諗住，唉，要落去買啲家庭用品啦，要買牙刷，冇屋企冇牙刷啦咁。我就搭咗架小巴去銅鑼灣度買 牙 刷。 我哋估下佢最後買啲咩翻嚟 ？O K， 最後應該係唔止一 pair 牙刷嘅。 佢買唔止淨係講牙刷， 或者係買埋電動牙刷。 最低消費一定係電動牙刷。 電動牙刷咧講緊咧最平嗰啲就係啦，千幾蚊，係啦，明明買十幾蚊變咗千幾蚊。 我信係咁樣嘅，佢買一支牙刷，翻嚟買咗個按摩椅。 其实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几啱。 嗱，你谂下点解咧，黄先生？点解你买牙刷，我刷牙咧，觉得就口唔舒服、唔干净。其实会唔会唔系净系口腔嘅问题啊？ 你身体上面可能都出现问题啊。 你精神压力啊，其实你知唔知口腔咧同你条颈咧个肌肉咧松紧度有关系？最后翻到嚟，佢屋企又话多咗个按摩椅， 又未到按摩椅嘅。但我真系谂住搭小巴落铜锣湾买牙刷嘅时候，唔知点解真系好似俾鬼迷咁样啊！买下买下，搭咗地铁去到旺角买波鞋。 哇！ 過埋海啊！當然唔單止淨係買咗波鞋啦，抽到一手都係。但我真係著住即係好似落街嗰套衫，但係即係好似俾鬼迷咁樣，我就去到買波鞋咯。 唔係你跟住咧喺個時裝店嘅，哇！著到咁嘅，不如買個衫即刻著即刻換啦。跟住對鞋又唔襯，所以咪買埋鞋啦。 我相信我哋嘅消費都唔夠呢張電費單勁嘅。 哦， 三千幾蚊嘅電費單、嗯、一變變成萬幾蚊，究竟係點解呢？翻嚟话俾你听。 你别叹了，别饿了，别燥了，下铺了座位对调。娱乐完了，病完了，食完了，月完了，暴风退掉。事都失痛了，亦都可说笑，就死都要笑。你别烦了，别嫌了，别愁了，没需要赚一百笑。就买黄金股票，大过几秒都可以变废了。望眼云烟而来，同时而去，世道险要。是没有少，要跌仔细，尽量亦要好，越是落难紧要笑。谁做对谁做错都洗牌齐过，就算好就算差，跑进黄河，然后你然后我都执位搏过，换了装换了仗不怕借，回去赢过。Can't you see? Let it see. What you gonna do with friends with me? 我只有高不错，赢到落我。有艳阳照，月儿照，熟人照，大哥照，十分美妙。你别傻了，别晕了，别忘了，热完了亦可冷掉。现在手风转了，信得可以笑，别给宠惯了。你尽情笑，尽情叫，尽情跳，别失去自己格调。自己明天差了，尚有心跳，都不算有缺少。切记人生路遥，成王败寇也是一秒。风水那时轮流难尽意料，请保证你斗志没有少。偶尔得胜亦是暂且的。跑进黄河，然后你，然后我，都执位搏过，换了装。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先你讲嗰啲咧咩苹果汁啊蟹啊牙刷嗰啲都系小事啦。呢张电费单咧，我今日见到咧，我都觉得哇！即系如果你俾阿田喺屋企发现呢张单咧， 我都会发癫啊！即刻 你应该会发癫啊，系啊。 不过咧，我近排咧我都有 check 单嘅，因为平时都有 check 单嘅嗰个习惯嘅。 咁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埋啊？ 我都成日话帮你做一啲嘢噶啦，你请我咪得咯，收费啫嘛，收费啫嘛呢啲嘢系咪？ 咁、哦、所以其实你都唔系好知个电费几多钱喎？ 唔系我知嘅，我知几多钱嘅，同埋都几平均嘅。每个月即系大约系二千零，即系唔系两个月噶嘛？系咪一张单 一季噶嘛？ 啊，买电费两个月， 我两个月，咦？你仲叻过我？ 系啊，你估我真系渣，二千几蚊咁 样 咯。OK， 嗱，咁啊，而家佢呢单咧就话有个住紧西贡嘅居民咧，就发现上期电费同今期相比咧爆升过万啊！即系你话如果加人工可以咁多系好啦，但爆升过万喎。 系啊，点解会咁嘅咧？ 系啦，佢话原本一家六口咧就住喺白沙湾嘅，咁咧对上一期嘅电费咧，佢收到即系八月嘅时候咧都系三千四百零蚊嘅啫。 系， 咁佢话咧今次咧 咁贵电费嘅， 一家六口唔知系咪都合理咧？ 我都系一家六口， 人哋可能 你 点 穷啫？你个电话都又要 你开家庭会议先至可以开冷气嘅大佬， 同埋佢个电话仲系手提电话都长期咁暗到咧，好似人哋咧 冇晒。 沙盲鸡咁样嘅真系咁靓 OK， 嗰啲强光咧就系唔对眼唔好噶嘛， 系啊，风个风扇太大又唔好，冷气太强又唔好。 我而家咧仲要系朝早流流咧，我整开嗰啲黄昏咧暗舒服眼佢。 呢啲唔系叫舒服眼啊， 我哋都系讲翻个电费啦，系啊。 咁佢话咧，点知咧十月份嘅电费就变咗13,500+啦，多成万蚊喎咁样。 会唔会系因为其实之前咧一直都系股标唔准，到佢抄咗一次标？即係有陣時都有啲咁樣嘅例子噶嘛， 係啊啱啊，因為咧即係過往因為疫情關係啊，所以咧好多時都係大概估翻之前嗰啲 股標同埋即係炒標有兩樣嘢噶嘛， 因為。应该系咪估咗几次？所以咧，哇，原来哇呢几个月嚟，原来用得好多嘅，因为多咗喺屋企嘅时间咧，咁所以就变咗咁咧。 佢就 话真系错咗。 佢就话咧，上次咧，见到佢喺八月份嗰张账单咧，咁原来下边咧就写咗个字咧，就括住写住个 E 字嘅 E， 即系咧估计可能系咧系啦，有机会就系一个叫做估度嘅计钱嚟嘅咁样。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啦，但系今个月咧，即系十月嗰个咧， 就 冇咗啦， 计标， 即系正常咗啦。咁可能咧，系啦，应该就系话咧，要俾翻补翻成万几人。 系哦， 咁即系话其实佢嗰个价钱， 即系 你话佢一家六口三千几蚊贵， 系 咯， 佢万几银喎， 唔系佢万几蚊， 系啊，即 系 可能 补翻 之前，可能之前一年啊都补少咗佢，咁而家咪即系补翻之前一年嗰个差价咯，可能每一张单其实争一千蚊嘅啫。 唔系，但佢八月嗰张系股数嚟嘅啫，跟住咧佢就 可能六月嗰张、四月嗰张同二月嗰张都系股数咧。因为我都有试过呢个经历噶，但系我咧就唔系股多咗，因为佢系总之佢就系话系股标嘅，跟住就发现哇越股越大，跟住佢咪褪翻。啲钱俾我咯，我有一啲时间唔需要交咯。 啊，系啊，系啊， 系啊，会有咁样嘅情况噶。 因为可能你有时唔喺度去旅行啊，或者系真系嗰段时间。 佢揿钟仔想嚟抄标，但系你冇人开门俾佢啊嘛，都会有咁样嘅情况。 咁但系如果你用而家佢呢两张单嘅数字嚟计咧。咁佢咪即係话上一次係估少咗成万蚊囉，係咪？ 唔係，佢係几个月累积嘅。 唔係两个月一次嘛，你话。 佢两个月一次，可能再前两个月即係变咗头啖咪四个 月 㗎喇。 即係八月係股标啫。其实可以六 月 都 係 股标，四月都係 股 标，或者一年之前都已经係开始咗股标㗎嘛。 嗱，佢又冇讲佢係咪即係咁多个月都俾人追返啦。 一定要睇返张单囉，即係个电费单里面嗰、那个股标一定係抄标囉。 但我觉得仲有个好实际嘅原因呢，就真係你个个都留晒喺屋企。 系，真系会用多咗 电费啊！你净系可能你话你净系 Zoom 咧，每人用一部电脑咧。 我想讲笑话俾大家听啊！呢个时候，我有朋友即刻同我讲话：唔系啊，祖港岛区咧系每个月收一次电费嘅，即系原来我系俾嘅嗰啲只系一个月咯。 因为佢就话九龙 城二千几蚊电费啊！ 咁夏天嘅时候我都开冷气俾玻璃公主啊嘛。 嗱喂， 你想唔想做我只狗啊？ 其实你咁样 叫你啲老公嗰啲嚟我屋企度住啊，唔使开家庭会议有冷气噶。 嗱咁样计翻咧，其实如果佢用两个月咧，佢已经四千几蚊噶咯。 啱啊，所以不过呢个系离岛喎，系咪啊？唔系 西 贡 咯，西贡啊，系啊， 九龙新界， 九龙区即系两个一次 咯。系啊，所以唔系 我都真系唔知 啊。系啊，佢话有啲人就估，佢话估嗰阵系冬天嘅电量，到真嘅时候咧，抄嘅时候咧就 系 夏天嘅电量，即系话佢当日系估冬天嘅电啊。 冬天咪用少啲电咯，少开冷气啊嘛。 即系话佢由可能年头开始用冬天嘅电嗰个度数，因为比较少啲。咁又一直估到咧夏天，但夏天咧砰砰声要开冷气嘅时候咧，咁啊所以咪估少咗好多咯。 但我想话咧，如果你睇翻咧，佢其他咧有关用电嘅新闻咧，佢有机会唔系头先大家讲嘅嗰种累积加数 嘅， 系咩？ 因为咧佢真系就用咗咁多电咯。有一单新闻咧就系话佢睇下一家几多口咧。应该都是一家四口到的，不过他家有四部两匹的冷气，结果他就收到一张 四部两匹的冷气， 结果他就收到一张成万元的电费，那个就没搞错到 的，他房都很大 的，因为你两匹嘛，真 的四部两匹很犀利，他真的肩劲大 的，啊，所以他说那时他收到他用电就五千几度，电费高达八千几元，叽里咕噜加埋之后原来总费就12,051，接着就问他喂你搞什么，他说咁佢屋企咧就千五尺嘅。 哦 ，OK， 咁间房真系几大嘅。 但系几乎有成个月冇喺屋企噶咯。 咁 我哋咁样成日都咁要我哋过山车好辛苦。系啊，好大噶，不过唔喺屋企噶。 系啦，系啦，佢就话唔知点解会咁样，有两匹， 千五尺。 系啦，喂，嗱，冇啊，就系话俾你听咧，原来你嗰个用电咧。你真的要随时留意住你嗰啲电器。 大家看下个电表咯，同埋。 系啊，过万蚊嘅电费单，呢张使唔使攞嚟炫耀？ 冇啦， 呢张唔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30款日常防晒产品，发现超过80%样本未能达到标示 SPF 的防晒要求，4款的防晒效能不足 SPF15， 另外只有19款样本有标示主要成分。消委会说，消费者可能未能清楚了解产品是否含有过敏化学成分。消委会说，本港目前未有法例或标准规管标示产品 SPF 和 UVA 的防晒效能，今次参考欧盟化妆品条例作测试，30款样本中有一款标示为 SPF30 的样本差异最大，量得的 SPF 值只有 9.8， 而16款标示为 SPF50+，即是极高度保护防晒产品中只有一款完全符合欧盟要求。消委会测试30款安全套，大约三分一样本以例如 0.01、0.02 等数字作招来，但是部分没有标明单位，也都没有注明数字代表产品厚度。消委会说，这些数字有可能令消费者联想和产品厚度相关，提醒消费者不要纯被包装上的宣传吸引，亦促请供应商改善产品标示。消委会测试9个牌子共30款安全套，平均每个由大约3.5至到大约22元，价钱相差超过5倍，全部样本通过穿流、爆破容量和爆破压力等测试。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深圳出席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强调要充分运用粤港澳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和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港区人大代表、教联会会长黄君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中央在过去一年见到有分裂、离心思潮出现，所以提到要增强向心力，说年轻人对国家有误解、不理解，认为两地年轻人应该增加交流、促进了解。他又说，除非属特殊人才，否则内地的起薪点大约有5000元，所以内地对香港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国已经成功注册第二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现时需要增加第一种和第二种疫苗的产量，优先保障俄罗斯国内市场，同时会继续与外国伙伴合作，在海外推广俄国疫苗。 普京在政府会议透露，副总理戈利科娃和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波波娃已经注射了这种疫苗。戈利科娃说自己和波波娃接种疫苗之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所有参与一期、二期临床试验的志愿者都没有不良反应，疫苗是安全，首批将生产60,000支。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2点，跌204点，成交金额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1.5，跌12元；阿里巴巴288.4，跌咗9.2。中国平安83.4，升7毫；美团点评272.4，跌6元；小米集团23.4，升1.5；建设银行5.3毫升跌；比亚迪138.4，升3.9；吉利汽车17.26，升5.2；中芯国际20.35。中芯国际最新是20.4，升4.4；京东集团313元，跌了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3，瑞士法郎0.913，加元是1.31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7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7,510元，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9美元，卖出1,89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黄马会大楼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而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车龙就排到去新柳街。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而将军澳道咧支路落翻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喺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系繁忙。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亚洲、 欧洲、 非洲、 南美洲， 全球一体化， 经济、科技、社会、文化， 世界 变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带你睇下当地点样逆向世界潮流。喺人人斩树嘅时候就走去种树，仲系咁放生濒危动物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 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除了我啊，隔篱嗰个即系坐喺我隔篱嗰个拍档咧，佢系唔会 check 佢嘅电费单啊、信用卡单乜单佢都唔 check 之外，我唔知道我呢个拍档有冇呢个 check 单嘅习惯。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同咗佢做节目拍档咁多年咧，唔多唔少咧，佢少少拗优惠嘅嘢咧，其实佢有时有喺度嘅。啊，不过咧就未能系好即时发挥，但系有时佢又自己做得到嘅、哦。希望佢嚟紧啊，为咗佢屋企。拗多啲优惠， 几时啊？我都想知喎。 你有拗过优惠噶？ 系啊，我成唔成功啊？ 你 我点拗法啊？ 唔系你，不过系通常你见到我真系，喂，睇下有冇拍车单啦、啊、咁样嘅。如果唔系，你都好豪咁捉咗佢噶嘛，系咪、 啊？ 系 啊。 我想讲咧，你头先一咁讲，我先记得，我今个月又唔记得咗交信用卡数啊！ 哎呀， 点解你唔向自动转账啊？哎呀，你信用咁良好，应该冇问题嘅。 我真系好蠢啊！点解我成日都系咁样噶？又要俾人哋罚钱？ 不如你唔好做音乐说啦，你做金融说啦，财政说啦，落雪都说啦。 哎呀， 点解我未踢你？好啊，佢嚟紧可唔可以自己啊？可以读多一面去拗优惠嘅曾志豪。 优惠拗到就系优惠，拗唔到咧就系好烦恼嗰个忧啊，同埋好无谓噶啦。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我都会交俾咧阿田啊帮手拗呢啲优惠啊，都好、啊。以后佢做我同阿祖嘅佢叫咩优惠大使啊，有咩单系佢 check 咧，有咩着数咧就佢攞咁样，唔错唔错，呢个分工唔错。嗱，我哋都曾經介紹過啦 ，BTS 啊呢一個咧，即係可以話紅爆，唔係全國，唔係淨係一個亞洲啦，係全球啊！韓國人氣男團嘅防彈少年團 BTS， 佢哋最近咧又惹到一個麻煩喎。咁啊，呢個麻煩咧，我諗大家睇到嘅時候咧，都會覺得真係好似坐過山車一樣咧，高潮迭起，難捨難離啊！話說佢哋咧就上個禮拜咧，其實就係出席一個即係音樂會攞獎嘅時候咧，佢哋就提到咧就話今年咧係韓戰70周年。佢亦都令到咧，我哋今日呢一个会咧就主办嘅年度晚会特别有意思。我哋会永远记得呢一段咧，我哋两个国家共同嘅经历咧，同埋无数男女牺牲嘅苦痛历史嘅咁样。咁结果讲完呢段说话之后咧，好快咧就俾内地嘅网民咧就将佢理解成为就系你感谢美国喺韩战里边嘅贡献。咁但系对我哋中国人嚟讲，嗰一段系叫抗美援朝嘅历史，就唔系牺牲咗美国，系应该牺牲咗我哋中国。所以他认为这一段的说话呢是涉嫌辱华的。唉，没错，其实辱华这两个字呢真的又要讲返个烂梗了。So 辱华几乎是就成日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这一种的习惯在这里了。咁啊，亦都咧嗰個套路係好相似嘅。第一就係話佢辱華啦，第二叫佢哋滾出中國啦，第三咧就係國家面前無偶像啦。嗱，以後大家都要記熟呢幾個套路咧，就真係唔係套路，記熟呢幾個程序同埋步驟，因為我哋要學習嗰種嘅愛國嘅情懷啦嚇。咁啊，亦都好快地咧，佢哋諗住就係呢鋪衰硬啦，因為咧真係有多個品牌咧，本來就揾 BTS 咧做代言嘅商品咧，就將佢哋嘅廣告下架啦咁樣。咁啊，於是乎咧，亦都有一批嘅內地網民咧就第一时间就话啦，佢哋应该衰硬啦，应该咧就要嚟道歉啦咁样。啊，真系谁不知故事嚟到呢度咧？如果同以前嗰啲即系艺员一样嘅话咧，应该就出咗嚟道歉啦、鞠躬啦、我爱祖国啦，系啦，我好尊重中国人民啦，应该就出晒嚟噶啦。咁啊，亦都本来就皆大欢喜噶。但今次好衰唔衰？佢个对手系咩啊？系 BTS。BTS 嘅意思系防弹少年团，佢连子弹都防到，咁会唔会即系吓？被呢一種言論嘅攻擊係咁容易可以傷害到咧？真係冇、啊，最緊要咧唔係淨係佢哋唔道歉、啊， 係連佢哋嘅事務所啊，我哋成日都話咧，究竟你背後嘅嗰、那個即係正公司啊，撐唔撐你呢個先係緊要啊嘛。估唔到佢哋公司咧，竟然就話咧冇啊！佢哋講緊一啲咧係珍惜和平嘅説話咧，冇任何嘢需要道歉咁、啊、樣，甚至乎咧反過嚟咧就話啦，喂！你知唔知啊？你哋內地有一個影音平台咧，將我哋嘅一個演唱會嘅信息咧就上載咗，冇問過我哋喎，非法上載。哇！呢個時候咧，你知唔知啊？變咗豪仔金句 ，sorry， 真係 sorry 啊！因為真係非法上載噶嘛，係咪？好多人都有睇過啦嘛，咁所以咧，成個劇情咧峰迴路轉啊！唔單止唔使道歉，佢仲有機會咧就係反咬翻一口咧。而家可以話咧，即係雙方勢力啊，真係勢均力敵啊！咁然後我諗咧，大家以後追韓星嘅時候咧，真係要留意清楚，究竟人哋呢一隊嘅組合咧，佢嘅來龍去脈，佢嘅出處係點樣咧？嗱，我講兩句啫。第一 ，BTS 原來佢嘅組合咧有中文名嘅，叫做。阻挡好似子弹一样的批评和时代偏见的音乐团体，哇！即系你下次如果要搞的话，你可唔可以唔好搞呢一队啊？人哋写到明就系阻挡呢一啲批评和时代偏见，所以你明白不应该立乱即系攻击。而第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其实佢唔系就系靠祖国大地啊，佢而家系世界，佢啲人叫佢哋叫做世界团啊，系世界防弹少年团啊，所以佢个市场已经系超越咗某一个嘅地域国家嘅限制。唔知俾到啲咩启示你咧？我嘅启示就系、是、下次攻击人之前，记得望清楚自己有冇做错事啊！嗱，佢又做唔到防彈少年團嘅啦，因為唔知佢中到邊個字咧，少年嚟講就係咯，即係就唔好講啦。但係佢可以做另一個，佢可以做銀彈中年團，冇錯，因為佢咩都唔多，銀彈夠多，佢仲有機會可以楞埋我哋兩個，係啦，銀彈中年團。喂， 中意呢個名字，我哋新組合啊！ 銀彈中年團，以後可能 可唔可以唔好中年啊？ 咁你想咩啊？ 咁你已經咩噶啦？ 我講緊 啲男人四十噶啦， 我哋慢走咗個年紀嗰啲啦，好唔好啊？ 好啦，咁啊，銀彈咩年團啊？ 係啊， 銀彈 新年啊， 銀彈新年團啦、啊，唔係忘記個年齡啊嘛，銀彈忘年團，黃耀祖。 我都好多嘢想忘记，但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呢类型嘅新闻我真系唔想见到啊！但系见到嘅话，真系好难忘记到啊！前阵子啦，即系大家都会见到啊，就呢个深井嗰边啊，有一个疑似动物咧就枉死，不过咧都唔起诉嘅事件。虽然咧有好多嘅声音出现，不过咁究竟有几多行动出现咗咧？讲真，真系好似未见到啊！但系已经见到有另外一单嘅新闻出现啊，就喺呢个元朗区嗰边啊，就发现啊有一啲嘅动物义工咧就发现啊喺一个地方啊有成33只狗、12只猫啊就一齐居住。嗱，其实佢哋居住嘅地方就唔细嘅，就系、是、一个村屋咧就有一排石屋啦，同埋一个嘅铁皮屋所组成嘅，占地咧有成3000尺嘅。但系嗰班嘅猫猫狗狗咧怀疑咧就系被疏忽照顾，因为咧每有人经过嘅时候咧，屋里面嘅狗咧就会好激动咁样乱叫啊，好似喺度求救紧咁样。另外咧，当记者同埋动物义工咧就见到究竟屋内嘅情况系点啊，佢哋就话咧屋里面系冇灯，亦都冇摆设嘅，所以咧所有杂物咧就乱咁堆积啊，唔单止好臭啦。屋里面所有的窗户是完全被关闭了，再用狗粮的包装袋封住那些窗，所以基本上入面是什么光都有，密不透风这样的。而如果呢还有那些义工啊，他们也都见到啦，咁啊在他们这个屋呢都有些露天的地方的，见到有阵时有些狗呢行出行入的时候呢，见到他们隻隻呢都几乎有这个皮肤病啊，而且呢有生肢的情况的。部分的狗隻呢更加出现了脚伤啊，而且那个伤口一点都不浅嘅，见到骨添啊！屋里面嘅情况咧，亦都冇人打理，狗只嘅排泄物啦，冇人清洁啦，卫生情况好恶劣嘅。不过佢哋系有足够嘅食水同埋食物嘅，但系咧好可能啦，而家就估计啊吓，可能咧涉事嘅狗主咧只系希望去照顾一啲流浪狗嘅啫，但系就唔够时间去照顾，亦都冇人去做呢个清理，导致咧情况变差，好心做坏事咁话嘅。讲真啦。呢类型嘅新闻其实真系久唔久就听到噶啦，动物福利呢四个字呢几年成日都开始听到人哋讲啦。 但是要真的執行的話呢，其實可能都要看一個政府或者個地方怎麼做、有些人可能會說，哇，現在世界這麼亂，有這麼多大的事情發生緊，可能呢都要將更多的重點放在如何重建疫情之後的經濟、市民的生活、各方面到啦。我認同是因為我們要生活嘛，但有一點呢我會這樣想的，一个地方又好，一个政府又好，在一些什么的地方见到他们真的爱锡、他们的市民的呢，有阵时真的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会说如果一个地方连对有生命的所有物体、即是包括动物、对他们的福利、处理、关心是足够的话，其实那样东西是反映着他们对那个地方的市民有几有心啊！因为你谂下，如果所有生命佢哋都选择尊重，仲系用行动去尊重嘅话，我谂呢个咧系话到俾人哋知，佢哋对于呢个地方嘅所有嘅行政啊，系咪真系细心到咁少都做埋咧？咁我当然好希望香港会系一个咁样嘅地方，因为我哋嘅经济重要，我哋嘅生活重要，但我哋唔可以将一啲动物嘅生命就睇低咗，动物嘅权益、动物嘅福利。希望真的有一日他们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风头火势，其实我都很想跟我这位拍档捞匀一点。捞匀一点不是说我体重，他捞少少给我都死得了这里。但我说的就是他那些节俭，他那些小心，他真的不会好像我这样成日不记得交信用卡，又不记得交这些钱那些钱，跟着又被人家加钱，又要给多一些那些不知道叫什么罚款那些这样。所以呢我想我要跟你捞匀一点会好一点。 我一早叫你请我的啦，你怎么跟我俾我同你睇住条数，咁你咪唔使白交，将嗰啲咁嘅罚钱咪俾咗我，咪 OK 咯。 我有睇嗰啲剧集啊，一只脚踩入嚟噶啦，大火俱乐部啊， 似唔似嗰啲警讯或者绳之于法啦？ 系啊， 佢系嗰个坏人，佢而家谂住呃我啲钱。你知我好容易俾佢呃， 自己主动叫佢过嚟嘅，真系。 系啊，你请我咪好咯。 系啊，我可能真系要靠晒你啦，桂花田。 在疫情之下咧，各行各业咧都要谂办法自救。系啊，政府保就业计划咧就派钱啦，就保到大公司、大企业、大机构，佢哋赚大钱，但系政府依然继续派钱俾佢哋。难为咗嗰啲小生意啊，做小生意嘅小店，又或者失业啊、冇工做嘅打工仔啊，要自保，要谂下咧点样转型啊！冇办法啦，政府其实都有讲过话，唔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啊嘛。咁啊，早阵子咧喺节目咧都讲过啦，泰国航空咧佢哋咧大楼啊，即系用咗佢哋大楼嘅餐厅改装成啊飞机座位，咁啊。顾客咧就喺唔使搭飞机之下咧，唔使飞啦，系啊，又亦都可以享用飞机餐啊，仲有空姐招呼你 coffee or tea 啊，同埋咧吓行去飞机嗰、那个即系餐厅嘅时候咧，仲有嗰条桥啊，同埋嗰条楼梯啊，真系俾你咧觉得你真系搭紧飞机去食飞机餐咁样，真系比较叻佢哋啊。华航咧，佢哋亦都推出咧两小时环岛飞行一个圈啦。长荣咧就系、是、有个环岛飞行三个钟，再加米芝莲三星主厨餐套餐嘅。咁喺大陆咧，东方航空咧佢又推出咗呢个周末随心飞啊嘅套餐。咁即系咩咧？乘客可以咧一个价钱咧喺国内咧周围飞。咁华夏航空咧佢直情咧有埋咧国内无限自由飞啊嘅套餐啊。咁啊喺去年全球第一同埋今年全球排名第二嘅新加坡航空咧，刚刚都加入呢个叫做优惠大军啊，俾当地嘅市民。咁佢哋咧将两架咧 A380 咧就变成呢个餐厅。咁啊经济舱咧嘅每位乘客咧可以咧就有302蚊啊有个套餐啦。咁啊而头等咧系要3600几蚊嗰一位。咁啊就如果系一张头等的机位要成10万-8万，咁用3000几蚊一个餐可以感受一下坐头等的机位，又有得食得好嘢嘅时候，大家谂下系咪可以咧吓？ 咁啊，至于喺澳洲航空咧，佢早喺八月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呢个南极观光航班。咁啊，飞机咧会飞到南极嘅上空嗰度咧，就飞一佢唔会落机嘅，系啦，会飞一转，咁啊行一个圈之后咧就会回程噶啦。嗱，除咗咁样，佢哋咧其实有好多存货嘅，咁啊船舱里面咧有好多咧俾商务客委用嘅一啲叫做护理包啊，里面咧有睡衣啦，喺飞机用嘅护肤产品啦，有杏仁啦，同埋嗰啲名牌嘅茶包啊、饼干啊等等咧，咁呢啲护理包佢话喂摆咗喺度，咁又派唔到，可能会过期嘅，佢直情啊将佢拎出嚟卖25澳元一套，哇，好快咧已经卖晒啦。在这个艰难的时间，全世界都要动动脑筋，看看可以怎样逆境求存。自救最快的方法就是应该戴口罩，好好保护自己，赶走这个病毒才可以重新开始的。 All day, all night, you were the only one who understood me and all that I was going through. Yeah, I just gotta tell you, oh baby, yeah.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cause through the morning, oh you're the light. And I almost lost you, but I can't forget you, 'cause you were the reason that I survived. You were there for me through all the times I cried.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冚唪唥同学，早晨。 啊，早晨啊，我哋啊，即系头先咧听我哋啲声咧，我哋系有依依不舍咯，但系咧细眼仔咧觉得好开心噶。 系啊，转学啦嘛，佢可以， 系啊， 可以重新适应新同学啊，新学校啊， 识啲新嘅女同学。系啊，我去读夜校 啊。系咯， 但系你夜校里边冇晒我哋啲同学仔，都系大人咯。 系啊，有好多哥哥姐姐同我一齐上堂。 系啊， 咁我哋今日上乜嘢啊？ 今日我哋继续礼拜四有动物堂啊嘛，我拣咗呢个动物叫做孔雀。 孔雀啊， 系啊， 系啦，我哋即刻会谂起 有冇收开瓶费啊？ Congratulations！ 好想，系好想垫啲酒俾你饮，唔使收你开瓶费啊！系啦，系啊，我咧就要讲呢个孔雀咯。我哋成日话咧，孔雀未会开瓶嘅， 系 啊，大家知道其中一个原因就一定系咩咧？ 要饮酒， 唔系啊， 系因为要去搵人啊，佢搵 求 偶， 求偶 系啦。但原来除咗呢个原因，仲有一个原因，佢哋开瓶噶。 系啊，佢臭臭啊！ 唔系， 佢要赶走人哋， 唔系人， 赶走第二只孔雀咯， 又唔系孔雀嘅， 赶 走 咩 啊？其他动物 系 啊，因为咧呢、這个我自己咧先至知道，哇！大自然真 系 好奥妙啊，是但点解？开屏是会吓走佢一啲嘅敌人， 我知啊， 因为佢原本好细只嘅嘛，一开屏哇咁大只， 同埋咧佢嗰啲咧叫做羽毛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咧好似眼睛咁样嘅图案， 啊，你好叻啊！ 其实我系识噶， 因为咧佢就话咧，除咗咧我哋开屏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要求偶之外咧，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开咗屏之后咧喺佢嗰啲羽毛嗰度咧好似有啲咧眼睛咁样嘅。图案喺度啊，就希望咧吓走咧其他咧想对付佢哋嘅动物啊、敌人啊咁样咯。 但如果你系孔雀，你就冇用啦。 可能我个屏嗰只眼好大咧， 哎呀，佢又知道我讲呢样， 火到嚟啊，真系！ 你火到嚟就变火鸡噶啦。 第二样讲第二样， 好似啊， 孔雀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咧，系唔知你知唔知嘅？其实我自己咧睇资料嗰阵时，我觉得自己有啲搞笑嘅，我冇咁谂到。你哋知唔知道孔雀会唔会飞噶？其实 孔雀东南飞会噶。 孔雀都咩叫孔雀东南飞啊？ 呢个系以前咧，呢个系啊，以前咧我哋中国咧乐府里边咧有一首诗叫孔雀东南飞咯。咁， 哦， 我相信佢冇理由呃我噶。 我相信佢曾经何时应该飞得过，识飞 嘅。 收音球出咗嚟啊，成个 系啊，孔雀东南飞啊，应该识噶。 因为咧，譬如有阵时见到孔雀嗰啲咧，好少咧系影住嗰张相佢飞紧噶嘛。 因为通常见到孔雀。都系困咗喺个笼度点飞嘅， 啊， 结果咧，结果咧，飞唔飞啊？ 结果原来佢系识飞噶， 都话噶啦， 而且咧，佢系咧最大嘅可以飞嘅鸟类嚟噶， 系， 即系 最 大嘅孔雀飞会系点啊？ 即系越即系唔睇都唔知道，佢话咧原来咧孔雀咧佢哋仲有咧住喺树上边嘅习性噶，即系嗰个讲紧嘅野生嗰啲咁样啦，佢哋中意咧瞓喺嗰啲咧离地好高嘅树上边度噶咁样。 住佢 你都唔会棘啦， 唔系佢真系会棘噶，佢摄住啲罅位嗰啲摄晒啊！ 所以我哋终于明白啦，原来除咗凤凰之外，孔雀都识飞噶。 指知事搅局嘅言行，佢又话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另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8点，跌咗268点，成交金额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0蚊，跌13.5；阿里巴巴288.6，跌9蚊；中国平安83.2，升5毫；美团点评272蚊，跌6.4；小米集团23.25，冇升跌。比亚迪136.9，升2.4；吉利汽车17.14，升4毫；建设银行5.29，跌1仙；中芯国际20.25，升2.9；盈富基金25.18，跌2.4。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85，瑞士法郎8.485，澳元是5.525，加元5.891，新西兰元5.152，欧元是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7.3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7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751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51美元，卖出189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咧，第二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嘅，不过啱啱拖走咗啦，咁就系七咸道南啦，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咧，第二线系有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队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慢车，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而将军澳道下行落返去观塘道都是慢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后少少有少少挤塞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未到博爱医院有少少挤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冰冰，你会用咩酒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 Long Island 嚟形容，我觉得佢应该系内心系有一个。好多複雜情緒同有好多故事嘅人，咁就好似 Long Island 咁，係好多隻酒溝埋一齊咁樣。 Hello， 我係鼓手平平，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城，記得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今個星期六下晝二至四，我是你的後援會。 我係 Lazy Lion， 雖然有時懶懶閒，但講到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讲下天气呢，就27度气温，相对湿度 66%。今日听紧节目呢，有曾志豪，有桂花田，仲有 黄耀祖。 冇错，好啦。 点解要咁讲啫？ 冇，因为 讲咗几下咪冇得讲啦。 系，咁又讲一次咯。 好啊。 我做埋听日唔做啦，封 show 系啦。跟住我就会调节目，我呢就会调去做音乐说啦。 你日日喺度讲 系。系啊，都要讲啦，凌晨十二至一啊。其实可唔可以？不如我而家我梗系我最锡风骚嘅听众， 系啊， 不如我就讲俾大家知我第一个礼拜有啲咩嘉宾啦。 好啊， 有冇讲到啊？ 冇啊，有你讲咗啦，好似系嘛？ 唔系，系咪讲得噶？ 我谂讲得啩。 我点知你啫？ 系啊，咁啊， 你咁你有冇同嘉宾商量噶？ 第一个嘉宾都听日出街咯， 系咩？ 即系嗰个宣传片啊。 哦，咁啊得啦，讲咯。 我第一个星期嘅嘉宾，因为我系每一位嘉宾咧会有两集嘅访问嘅， 因为一个钟头真系唔够嘅，真系唔够。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系两集，所以咧礼拜一、礼拜二。而下个礼拜，礼拜二咧有一位嘉宾，三四有一位嘉宾，礼拜五咧就会听到咧呢位嘉宾嘅上集，到再下一个礼拜一咧就听埋佢嘅下集咁嘅。 哦，系。 我第一个礼拜嘅嘉宾有郑中基、 哇、 田瑞妮，仲有张继聪。 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 系啊。 所以大家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凌晨十二至一啦。 我哋好似仲开麦同佢讲话，你同佢饮咗几多杯啊？咁样嘅， 冇饮啊。 唔 系我哋 off mic 讲嘅。 哦，系啊，哇，几好啊，真系。 系啊，好开心。同埋咧，嗰、那个节目咧，我哋唔系喺直播室度录音嘅， 系啊， 我哋系出去食住好嘢，饮住 好 嘢， 系啊， 拍低晒咁样影啊， 好 啊，咪啱咯。所以 佢拉低我哋，因为佢嫌弃我哋啊，你明唔明啊？佢由头到尾根本 系 你 啊。我冇讲嘅嘢， 系啊，你自己将自己摆落呢一个位，难道我出去饮？香槟嗰阵时又攞你攞住个五十件出嚟咁样同大家即系出点啊咁样， 我都觉得就唔系几好啦。 喂，同我哋录嗰时咧就话系窝窝窒窒可能喺个 你出到去都唔系饮香槟啦， 我都系饮 香油啦，啱啱好啦，茶 饮咩话 香油啊， 饮香油添噶喎，香油通常系 你头先都垫酒俾佢啦，你真系。总之留意住个音乐室系啦，咁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真係重量級嘉賓咧，同佢傾偈嘅， 期待啊！ 我都聽眾支持你啊，叫你加油啊！ 我一定會啊，多謝大家。咁同埋咧，即係 咩得閒你翻嚟咪插科啊，打下。 係啊，我都會朝頭早翻嚟錄啲音。 我以為你繼續拗路添啊，其實我都唱得㗎咁樣。 係啊，其實我都有啲唔慣。你諗下，由朝頭早十點開麥，我諗我嘅聽眾都一樣啊。 係啊。 喂，突然之間咧要遲咗14个钟头咧，先至即係 jet lag 一樣啊。 唔係，因為有一批聽眾咧，長期都係聽重播㗎嘛。 所以大家咧，就算係聽開我朝頭早做呢個風騷。嘅话咧，你都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重播，咁啊几点都有得听啦。 系啦，好啦，又嘟噜嘟嘟嘟嘟噜嘟噜嘟嘟嘟。 我哋呢两日嘅新闻，所有嘢都系交俾佢。 系嚟啊！ 即系懒到咁样。 其实我谂咗个新安排啊，今集嘅豪语录咧交俾你。 系啊， 尽诉心中情， 家同我讲， 系啊， 十二点之后有个新嘅安排， 就系咁样，系咪好惊喜啊？ 不如我就十一点九，我先再讲个另外一个新嘅安排俾你听啊！ 嗱，听日百无禁忌，你讲埋佢，听你想讲下啲咩核突故事， 同埋系咪可以做定个节目预告啊？听日十二点半有啲特别噶， 有啲特别啊，咪有交通咯， 系啊， 十二点半冇交通啊！ 到时先 啦，留意住啦，好啦，嗱呢单新闻咧就平时应该系司机大佬要讲嘅，但我见我都顶。我知差唔多下个礼拜二啦，我冇啦嘛，所以我决定讲咗佢呢一单。 你乜都得噶， 小巴 好， 大家搭唔搭得小巴多噶？ 搭得多。 我哋我广播道嗰条小巴系啊，唔系行上去就搭小巴。 咁你有冇见过小巴司机揸车揸到瞓着咗觉？ 揸到瞓就未试过，好瞌眼瞓个样就有嘅。 嗱，今次就系有类似嘅事件， 揸到几乎停咩都有嘅。 系啊， 即系 点为之揸到差唔多停？ 即系你见到佢咧，好似架车同个人一样冇力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行到咧， 嗱， 即系十米都唔知有冇行。 司机瞓到着晒咧就未见过嘅，但系咧，譬如琴日咧，好似又有单新闻咧，就泰神啊，泰神咧佢复出咧，即系类似打啲慈善赛、表演赛嗰啲咧，咁样佢就接受记者访问咧就系即系视像咁样噶嘛，佢做到一半瞓着咗啊！ 点解 做访问嗰阵 做访问嗰时瞓着咗啊？ 系啊，嗰个记者真系问得好闷啊！ 系啊，直情呢个画面咧就 声嘅抗议， 见住佢喺度讲咧，然后就话系啊，我会咧。 即系佢系讲紧嘢啊！ 系啊，佢讲紧嘢啊，佢唔系听紧个记者问啊，佢自己答紧咧，咪就系啊，所以我咧，我哋会真系 你师傅喎，豪仔， 跟住瞓咗，然后咧，仲要不过佢真系好快，两秒咁上下咧，扎醒咗。 呢啲系咪有病噶？ 唔系啊，跟住 睡眠失窒息症嗰啲。 佢话俾人听就话佢好 fit 咯，佢话佢自己好 fit 啊，因为咧想瞓就瞓啊，随时都想瞓啊咁样。 嗱，呢啲好幸福。 系啦，唔知 中意几时瞓。 我觉得呢个真系极致啊，夸张啊！即系所以真系瞓着咗啊！瞓着咗嗰一下咧， 两秒咋？ 两秒啊！但系即系其实呢两秒咪就系譬如以前啲人大家利是揸车嗰两秒咪咁咯。 系啊，啱。 你真系揸车揸到咁样中一中噶啦。 系试过。 呢一个咧就系有类似嘅事件出现啊吓，就系呢个咧专线小巴101M，佢行嗰条路线咧就 系 坑口啊站啊来往西贡市中心嘅一条线啦，因为喺网上面咧就有人摆。 佢嗰条线好长，同埋咧好 九曲十三弯 直路又有九曲十三弯，又灯位又多喎。 系啦，因为佢咧就系话咧，有人咧就摆咗个贴文上网，就系话咧啊，你哋觉唔觉得101M 线咧系有一个司机平时都系咁咧？嗱，呢个就 系 问号嚟 嘅，斋瞓嘅，即系专瞓嘅。 佢有附带一张相，我好想将呢一张相咧同大家分享噶啦。我两位拍档，如果你见到呢一张相。而嗰个系你搭紧小巴嗰个司机， 佢条颈咧就嚟俾安全带勒死佢喎。 系咪系咪嗰啲 一坐緊巴士咧，成日撞窗嗰個 嗰 個 係啦。嗱，咁我諗我哋嘅聽眾們，佢哋都已經 乜都撞窗， 即係大概有一個想像係點啦。誒，就係條安全帶咧已經係勒住條頸，因為個頭已經撞玻璃、撞玻璃、撞玻璃咁樣噶啦，咁樣 就係唔得噶。 喂，唔係，佢會唔會係咁樣啊？ 點咧？ 相就真係硬照咗喺即係影咗出嚟咧。 期待 啊！會唔會係 我都想咁講， 等緊 佢係。啱啱喺右手边想执嘢，跟住挨咗埋去咁样啊， 都危险啦。 唔系危险嘅，但可能即系可能有勾下痕，可能即系有蚊多啦喺西贡系咪？我唔知 嗱，唔知嗱，因为有对话喺度嘅，唔系净系得相片嘅，就 系 有一位嘅朋友咧，就话咧嗰个司机咧开车虽然好似稳阵，但系睇到佢咧真系越嚟越低啦，即系个头越嚟越低，个身越嚟越低，究竟系咪中下中下瞓紧觉咧咁样？ 个玻璃嗰边， 所以佢就话咧有一位嘅小巴嘅乘客咧就叫醒呢个司机， 叫醒添， 叫醒呢个司机，个司机就反驳就话啦，我冇瞓啊。瞓咗架车就唔喐噶啦嘛， 唔系噶，瞓咗架车都会喐。 系咯， 系啦，呢个当然大家有 车会流噶嘛， 好多疑问啦咁样。 你只脚可以继续踩噶嘛？ 系啦，而咧呢个贴文亦都讲到咧，头先阿田就话执嘢嘅， 执嘢或者凹痕啊，咁啊可能有即系咁啊塞咗侧边咁样。 嗱，嗰啲朋友咧，即系乘客就睇到咧，就话咧，其实司机系全程保持住一样嘅姿势嘅。如果系凹痕嘅话，你应该都真系好痕， 好 痕 啊， 长凹。 好 啊！但如果佢保持呢个姿势，又冇理由长瞓噶。 嗱，亦都有人问啊，唔知会唔会系佢身体有啲咩特别嘅需要咧？所以咧就要保持住咁样嘅姿势咁样。 可能系， 系啊。 嗱，如果你话佢保持咗咁耐咧，又唔会瞓咗咁耐。佢瞓咗咁耐，佢因为真系 佢个车真系行唔到 嘅，真系难 嘅。会唔会佢个小巴装咗嗰啲咧最新嗰啲自动驾驶装置啊？因为而家啲私家车有噶啦嘛， 系咩？ 系啊，有噶。佢可以 即系我要去个目的地， 佢自己自己揸自己行咁。如果前面有任何， 先进啊，有咗有新闻出啦。 唔系，可能呢个小巴司机佢 自己 装啊嘛， 自己 装 个程式， 私家车就有嘅，系啦，小巴唔知。 所以咧嗱，而家冇答案嘅，所以都要保住呢一个嘅小巴司机，因为我哋都系睇住张相， 冇听到鼻鼾声 啦。讲嘅啫，咁又冇提到呢一点。 咁啊，问题系嗰个车涉事嘅101M 咧，冇咩交通意外啊嘛， 唔係就另外一單新聞嚟㗎啦。咁究竟係咪呢位司機佢有特別嘅身體狀況啊？各樣嘢，所以佢會選擇咗用一個咁樣嘅姿勢去揸車，唔知嘅，定係好似嗰啲乘客嘅擔心，佢係咪喺度揸緊車嘅時候瞓緊覺咧？其實而家真係一個暗窿嚟㗎，唔知啊。 但 係 其實倒後鏡望到㗎，佢有塊倒後鏡㗎嘛。 但係佢而家呢個姿勢挨咗一邊咧，倒後鏡可能裝唔到佢喎。 係喎，已經出咗個鏡。 挨咗一邊喎。但嗰時我坐過一架的士咧，佢係真係一路行咧。佢系真系钓紧鱼嘅，你直情见到佢咧个头咧系不停咧就向下中，间唔时咧掂到嗰个胎盘咧，佢又夹翻醒。嗰次系我记得我同我老婆坐喺嗰度咧，直情喝佢，我话停埋一边，停埋一边，直情咧叫佢洗埋一边。但系佢嘅反应同头先嗰个司机讲嘅一模一样嘅。 我冇乜啦。 佢仍然咧嗱，佢又唔发嬲，佢就净系话做咩嘢啊？ 未瞓醒 系啦，唔系佢系好奇怪，佢照停佢做乜嘢？跟住话你头先瞓着咗个镬，佢又冇闹你，又冇驳你嘅， 因为佢真系瞓着咗 啊 嘛。 系啊，但系佢觉得自己冇嘅，佢继续咧就话做乜嘢啊？而家你咁样，我然后我就话得啦，唔使讲咁多，我落车啦。系啊，因为你觉得佢个样咧唔系嗌得醒啊？譬如你闹完佢之后咧，佢醒翻。咁然後 應該嗰下幾醒㗎， 係啦，唔係咯，佢繼續咧都係咧話， 繼續 喺度搭住咁樣咧。我覺得有個別嘅有啲司機大佬咧，就算佢唔係瞓著咗，佢保持呢一種迷糊嘅狀態， 你都 驚 啊，真 係 驚啊！ 但我估計咧，其實大家可能都真係遇過一個半個㗎，我都有呢類型嘅經歷㗎。我又試過咧搭小巴嗰陣時，仲要嗰陣時係搭。亡命红 van 翻大埔，由旺角翻大埔嗰程小巴啊，真系嗰阵时系，你真系 feel 到 咁快去瞓。 嗱，首先咧，本 keep 住快，突然之间变慢啊，咁你就以为但系安心咗啦。但系变慢嘅原因可能系瞓着咗，或者佢真系放住脚，所以慢咗。而架车有啲偏歪啊，跟住就有人嗌：喂，咩事啊？咩事啊？咁跟住佢就好醒，跟住就变翻用翻高速啦。反而即 系 可能佢用高速冇咁惊嘅啫。唉，唔知你有冇搭过呢个101M 嘅巴士线咧？ 小巴， 系啦系啦，呢个小巴线咧，你会帮呢个司机讲翻句好说话，抑或真系有阵时如果咧揸车揸到攰嘅话，停一停，唞一唞，小心为上啊！ 目入神，片段在摇晃，白被单盖过了绝望，浸染 着曙光，过分着迷，我站在何方？愿抱紧你再次的汗，身心再次安躺。曾望见世界遍布了花雨，照耀天上温暖，再美最后也终于抱选，预定了季节幻变，早有命数，无谓继续凭着记录，寻着痛与你再度接触。窗帘的瞬间，乍看世界已消失，描绘不出过失，沉在记忆中却剩得我。闭上眼看过天空，闭上眼再次追踪，追逐着身躯失了踪。从描绘当天气质，沉重过好音也值得。 闭目入神，佢系将会好快出现喺音乐雪里边嘅郑中基。哦、其實我哋其實都聽得挺好的， 我哋咁話 係咯，不過我哋同監製講客串一集咯， 我哋咁話可以登場， 可唔可以俾我逃離佢哋兩個嘅魔爪啊？ 兩個一齊去， 我哋係新晉嘅樂壇組合，耶！ 你哋 叫肉蛋少婦團， 你咧係咩啊？你 話我叫咩蛋咯？肉蛋少婦團咯？ 咩肉啊？ 肉咯？ 咩肉啊？ 肉女個肉啊？ 哦，嚇死我！ 守身如玉個肉啊，係咯， 哇！咁大膽，你真係想唔做啊？ 係啊，你簡單， 你想做通宵 肉蛋有咩問題啊？ 唔係啊，你做肉蛋有啲問題啊？ 冇問題啊！ 阿田做肉女喎， 肉女都得， 隔夜飯啊， 好 唔係 嘅 ，OK 嘅，係咯，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佢自己嚟咯，係 啊。 好，我講下咧，即係有啲規矩咧，原來咧，哦。佢哋係唔做得，我哋咧即係覺得啊冇普通嘅嘢喎，點解佢得我哋唔係我得佢哋唔得咧？就OK 講咩咧？ 呢段嘅 opening 冇得彈，中間嗰啲字咧做 transcript 嗰個話死啦，點打咧呢段啫嚇？ 好就係講緊皇室，英國嘅皇室，佢哋原來有好鬼多規矩咧唔做得嘅。咁我哋習以為常，我哋都唔係，我哋平時都咁做，有咩問題啊？ 唔可以鬧英女王。 咁當然係唔可以嘅啦，我哋要尊重佢噶嘛。 唔可以鬧卡米拉，唔可以紀念戴安娜。会 唔 会 噶？我头先系讲佢唔可以放屁而系臭嘅，即系觉得 即系已经向到不食人间烟火嗰个角度出发嘅。咁即系唔准食麦当当，系咪啊？ 唔系麦当当应该可以食， 唔准咧。应该 鸡叔叔唔可以，因为可能要抡手指个感觉，觉得就低俗咗咁样。 系 啦， 唔准签名， 唔准签名， 同 fans 签名，唔准同佢哋拍照。 哦，系啊。 系啊，我哋咪咁多年都同好多人签名啊，话惊人哋唔签咁样，惊人哋唔用你形象啊。我就想问下点解？ 惊俾人哋攞咗你个签名之后咧，可能就会因为佢系皇室成员嚟噶嘛，可能会有一定嘅即系权限噶嘛，会唔会就攞咗个签名咧，周围走去冒认咧？ 你好有。 有 potential 去做里面嗰啲嘅解释人。 系啦， 系啊，真系啊，因为咧，喂，你签名，人哋攞咗你签名就可以将佢伪造噶啦嘛。 同埋咧，最容易唔系，同埋最容易系咩咧？譬如我生产咧一个水杯咧，本来即系两蚊就胶杯啫嘛，我攞咗佢签名之后刻咗上去，跟住就话啦，皇室专用咁样嘅。 哦，咁又可能会嘅，因为我见咧，譬如佢签文件啊，同埋俾 fans 签嗰啲名都唔同嘅， 系啊， 唔使惊俾人盗用噶。 特朗普嗰个好似一样噶， 吓、啊， 全部都系心电图嗰个签名， 懒啫咁样。同埋咧，就算咧，我会觉得佢唔可以同嗰啲fans 啊影相啊，可能惊俾人哋系啦，惊俾人哋黐咗喺个云吞店， 系啦， 嗰啲就啊系啊，系啦，都有嚟食呢个云吞啊， 系啦，应该系咁样嘅， 系啊系啊 ，OK， 咁啊，另外一样咧就系咧，佢哋唔准玩。大富翁， 大富翁哦， 系啊， 唔准玩大富翁，因为唔可以有机会坐监，因为你总有机会抽到破产啊，坐监啊，系咪咁样？ 但我最中意都系抽到选美得到亚军要200蚊， 系咪因为佢就唔可以，同埋唔可以俾人哋话佢系独裁者？因为佢英文系 monopoly， 应该就系即系独裁咁嘅意思。 又唔系 个原因系咩啊？咁 惊佢哋输， 惊佢输唔起翻烂渣，即系无端端喺度反台咁啊？系 咪？你唔好以为你觉得佢讲呢个答案系 OK 啊？ 惊佢输系真嘅，原来英女王系唔输得嘅，皇室成员不能输噶。 唔系，佢话咧，因为咧你一齐玩咧，咁总有人输噶嘛。 系咯。 咁可能咧喺玩嘅过程里面，可能有争拗噶嘛。 咁点啊？ 为免你哋一班咧皇室成员咧，你喺里面有争拗嘅时候咧， 我都觉得乱嚟， 所有都有 咁嗰啲小朋友唔使读书啦，翻学有机会同学校 考试有机会 嗌交， 入排名 啦，咩都唔使做噶 啦。因为佢大富翁系因为系讲于关于买卖财产啊、卖屋嗰啲嘢咧。佢话呢个游戏咧，咁啊，即系喺呢个根据呢个安德鲁王子啊，安德鲁亲王咧喺2008年嘅解释就话咧，因为女王认为咁样系非常容易上瘾嘅，好惊佢哋就玩呢个游戏。 我又冇听过人哋讲话，哎呀，我呢排上瘾，我玩大富翁玩到上瘾，哎呀，救我啊！我又冇听过。 等等，听埋先，就会引起呢个家族成员咧之间嘅有啲冲突啊！你明 明根本佢哋就成个家族都喺度谋住英女王啲身家，佢唔想咁样展露咗出嚟啫。 系咯，佢哋唔睇波嘅咩？佢如果睇英超嘅话，都系会容易有机会代入嗰、那个。 佢哋可以睇。英超入波 唔准嗌， 哎呀好嘢唔入波，要好平和嘅，哎呀入得好， 可唔可以有啲好 elegant 咧？即系嗱，我哋如果粗鲁啲就话 go， 咁有冇啲优雅啲咁样？ 射啊，射他吧咁样咯， 优雅啲喎 ，nice nice nice try， not bad， hard， 大力啲啦叫我，冇力咩咁样啊？即系呢个又唔得嗌嘅， 系啦，唔得嗌，唔系啊，唔 得 嗌， 唔得买玩大富翁，系啦， 系啦， 我哋识鬼佢，话佢唔买得，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咧，你有冇从来都听到所有嘅皇室成员佢哋系有沥青噶， 沥青啊，即系蜘蛛咁样嗰啲啊，我哋唔知噶嘛， 咁唔系，就算唔知，你都可能有其他人即系 有有有，英女王有沥青，斯洛婆。 咁系我哋叫佢嘅啫， 咪拎清咯。 咁其他佢哋嗰啲国民，佢哋唔会咁样叫佢噶嘛。 系， 因为从打从一切开始，喺远古嘅时候都唔可以用呢个拎清嘅。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哋作为一个好有影响力嘅人，所有言行举止必须得到即系有教养啦，同埋有优雅嘅，好 elegant 嘅。我哋唔会有拎 清 嘅， 都系优雅噶。 系佢哋话， 但系通常啲拎清全部都系变咗咧，即系譬如你话金正恩嗰、那个，金正恩啲拎清全部都系叫做咩半子啊，金三半啊，系啦。 即系所以 阿田都有个拎清嘅，叫田优雅啊嘛，几优雅咁 样。多谢你。 咩优雅？ elegant 啊！好啦好啦，我哋一齐听 新 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尋日冇新增 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因为受日前风暴集港影响，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的样本收发服务要暂停，服务处当日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务，令中心前日处理的样本中未有录得新增确诊个案。九龙木球会表示，一名会员确诊新型肺炎，木球会今日关闭并彻底消毒，听日重开。木球会话，寻日收到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会员确诊，佢上星期五曾经到木球会嘅酒吧同埋喺主场参与一场木球比赛。木球会话，所有职员将接受检测，确诊会员同家人被禁止进入木球会14日。消委会测试37款市面干香料样本，发现大约1/4含有黄曲霉毒素同埋赭曲霉毒素 A， 其中一款咖喱粉样本嘅黄曲霉毒素总含量超出本港法例要求同欧盟标准限制，认为生产商必须重速改善生产过程。测试的干香料样本包括胡椒、姜、蒜、咖喱和混合香料，另外3款样本同时检出黄曲霉毒素和赭曲霉毒素 A， 但目前香港并没有为干香料订定相关可容许最高浓度上限。消委会建议政府考虑引入相关国际标准给生产商跟随。黄曲霉毒素常见于炎热潮湿的地方，会污染食用植物，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组物质，即是会致癌。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单日新增病例时隔两日再次反弹至3位数，累计确诊个案24988宗，另外再多一名确诊患者不治，累计439人死亡。嚟自親友聚會同埋醫院嘅疫情喺首都圈地區繼續蔓延，防疫部門計劃針對首都圈地區嘅長者醫院、精神病醫院同埋護老設施嘅超過160000名工作人員、患者同使用者進行病毒測試。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5点，跌咗291点，成交金额6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6蚊，系跌咗17蚊。阿里巴巴288.2，跌咗9.4。腾讯是557蚊，跌16.5；美团点评270.8，跌7.6；中国平安83.25，升5.5；小米集团23.2，跌5仙；比亚迪137.2，升2.7；建设银行5.31，升1仙；吉利汽车17.1，升3.6；中芯国际20.25。升咗2.9，盈富基金25.16，跌2.6。部分外币对港元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系7.75，日元105.2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5，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8点，跌咗136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46美元，卖出18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嘅 ，OK 嘅 ，OK。 呢个系好犀利嘅，我想讲。今日呢一个好犀利，因为今日系阿祖教做戏。 系啦，冇错，我哋喺个我哋喺个标题度都讲咗终极一战，阿祖教做戏。 系，因为跟住我就唔会同大家喺风 show 嘅 Facebook Live 度见面噶。 你唔好再讲啦，阿祖。 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嘛，都要大家知噶，系咪先？ 其实而家系咪已经开始咗，即系我哋扮紧不舍咁样咧？ 不舍得你，不舍得你，好呕血。点解我哋会一齐起呢首歌？ 我都话呢个品味同我差唔多噶啦，而家 我消灭我自己啦。 嚟，唔好玩咁低声。 嚟嚟嚟嚟嚟嚟， 喺呢度近近镜头。 得噶得噶， 唔系人哋睇唔到佢。 唔系，我觉得唔够长啊。 睇到噶， 即系我讲个咪线啊。 系啊，尽力啦，嚟啦嚟，我哋快啲入正题先啊。一阿祖咧都好想将佢毕生嘅舞台嘅效果咧就贡献俾大家嘅。 系 点样可以演戏演得出色咧？交俾你啦， 嗱，其实咧，可能你会话无端端做咩学做戏啫？嗱，人生如戏啊嘛，你日日都做紧戏嘅，所以咧，我每一次咧都系收得好贵嘅，所以今日我决定我豪俾大家， 系免费堂我哋有，即系多谢阿祖你啊！ 我哋学嘢都好贵噶， 我哋 有几贵啊？你 我已经赚紧钱啦， 所以我要问我两位今日嘅学员桂花田同曾志豪第一个问题，就 系 我平时上呢啲戏剧堂嘅时候咧，我去教嗰阵时，我会问佢哋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哋觉得乜嘢系做戏？ 乜嘢系做戏啊 ？What is acting？ 乜嘢系做戏？ 哦 ，OK， 嗱，唔使谂好复杂嘅，大家都可以即刻喺个面书上面度答我噶，因为逢亲你只要肯答就系啱噶啦。 哦 ，OK， 咁啊，即系总之 直接啲， 导演叫你做嗰个良家妇女，咪做咗良家妇女，咪做戏咯。 哦，系， 即系总之唔系做自己， 唔系做自己，阿天唔系良家妇女，佢讲晒 就，我都觉得系。总之剧本要乜就俾乜佢， 系。 就係做戲， 哇！諗到咁複雜嘅呢啲嗱，但係佢哋裡面咧牽涉到一啲字眼嘅嗱，例如啦，導演啦、劇本啦、演繹其他嘅角色咧，呢啲全部都啱嘅。仲有咧， 仲有 諗到就講出嚟就得㗎啦。 收好多錢嘅， 收好多錢嘅， 係啦係啦， 做戲未必一定有好多錢嘅，諗多咗。 我見啲人全部都，我真係好中意做戲嘅，做成世跟住好多片酬㗎咯喎，真係。 咁唔係個個都得到呢個待遇嘅，呢個現實嘅問題啊。 跟劇本 有劇本嘅 OK 嗱，你哋頭先講嘅嘢全部都啱嘅。咁我仲要问你哋下一个问题，一阵间我解答啊吓。咁你觉得你识唔识做戏啊？即刻 dead air 啊？ 唔识。 好，豪仔觉得唔识。阿天都， 我觉得少少识啦。 解说好，阿豪仔讲先，点解你觉得你自己唔识做戏咧？ 哎呀，识做戏就唔会搞到咁啦，得罪人多。清苦人少， 唔係你不口碎啫嘛。 就是、 如果你跟劇本，你就係唔跟劇本嘛。你跟劇本咪 OK 咯。 係咯，所以做唔到戲咯。 OK， 今日田咧，你覺得你自己識？你頭先話識少少， 識少少，即係我背到嗰個劇本，跟住有埋嗰個劇本需要嗰個情感。 係， 咁我 即 係 好似你禮拜一每一次人妻嗰陣時，你都好投入做 VO 呢一個角色。 你每一次翻到去同我話，都係練同一個劇本嘅。係啦， 我愛你啊，我愛你假。 唔係唔係，我又翻嚟。 好嗱，你要一個就話唔識，一個就識少少。咁不如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話俾大家知，喺我心目中。每一个人都识做戏嘅， 好，我哋可以落堂啦，唔使收嗰啲上堂啦，因为你话即系我哋唔想学。 但系有嘢要学啦，譬如我举一个 B B 嘅例子啦，你哋两个都系爸爸妈妈啦，系咪？ 系系。 你有冇见过你哋个小朋友细个嗰阵时，可能两个月嘅啫，佢已经识得炸喊？ 哎呀，会啊会啊会啊，而家都仲识。 佢哋根本就 系 戏子， 系啊， 突然之间你就话连个仔都话戏子啦， 佢成日都系最中意扮嘢啊。 如果我哋咁样谂， 你中意扮嘢唔等于识做戏噶嘛？ 你唔系你冷静啲先，逐样嚟啊。首先咧，即系你谂下一个 B B， 佢明明咧冇事嘅，但可能系扭你抱，跟住会喊噶咯，佢喊到好真嘅，嗰滴眼泪大大滴流出嚟，你一抱佢，跟住佢就会冇事咯。 佢仲会识得拥鼻咧、扁嘴啦。 系啦， 系啊。 咁你谂下啦，如果连一个 B B。B 都识做戏，呢个系一个与生俱来嘅嘢嚟嘅，所以我嘅立场去睇咧就系每个人都识做戏嘅， 只不过个个都系食神， 系只不过系你够唔够胆去做，只要你够胆做咧，你就可以成为一位好嘅演员。 我够胆啊，我除啦而家。 你除跟住就会以为自己可以有一个好嘅下场。 我见到好多演员都系咧话我有突破嘅话咧，我有破啦，我有突破啦，突破，我要突破自己的演艺事业 啊！你 脱发 噶 你，脱发噶你， 系咯， 好毒啊！ 你 好毒啊！ 你咁样 系嗱，所以咧今日我就会同大家咧做一啲简单嘅 situation， 即系如果我已经讲咗就系人都识做戏噶啦，只不过你够唔够胆嘅啫。所以有一个字系好紧要。如果头先我问你哋 what is acting？乜嘢系做戏呢？ 系， 其实只要你做到一个真挚嘅感觉，你自己相信，你自己 believe 嘅话咧，人哋就会信你系做得出色嘅一个演员。 其实我已经每一日都投入喺我系一个唱歌唔错 嘅人嘅角色度噶啦。 你以為可以麻醉到自己？ 到你， 因為其實你就算你麻醉到自己， 是我都係做得唔夠好啊。 但你唔係啊，真係做得唔夠好。 但你話有真摯嘅感情就得嘅，我每一次都好真誠咁樣相信。 你要有，總之你要自己信呢個係第一步，但人哋信唔信係下一步啊嘛。 好好啊， 係啦， 呢個 好啲，係呢個角度好啲啊。總之第一步就是你要自己信，人哋信唔信就下一步啦。所以第一樣嘢咧就要你哋自己相信。我今日有兩位咧幾華麗嘅同學仔啊，一個咧就係叫做桂花田啦，一個叫做曾志豪啦。我一陣間會俾一啲嘅參考題目佢哋，一啲處境嘅題目嚟嘅。就係睇下你哋夠唔夠真摯啦。 你有冇見到我已經入緊氣啦？ 係啦，但係其實我嗰啲戲好輕鬆嘅啫，唔、 oh, 使生離死別啊，嗰啲你唔使喊同唔使揸拳頭咁樣嘅便秘咁樣嘅，你講到好似好嗱，呢個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你如果而家個 situation 啊，豪仔啊，阿天你都要做嘅 ，OK？ 你想詐病？ 詐病？ 請病假？扮病？係 OK？ 咁你會點做咧？而家望住鏡頭嗱，你當嗰個就係老細啦。 嗱，大家可以睇佢已经破坏公物嘅啦。 我哋听住佢成时候， 老细，我讲唔到嘢 啊！你临死 系咪见到老细噶？系咪见到佢样？ 我见到段长花嘅毒。我应该唔得啦！你俾我 死啦！死啦！死啦！你后屘嗱，如果简单嚟讲咧，呢一种嘅演技咧就系流于表面、过分浮夸嘅一个好嘅例子啦。OK， 都懂我。 好，阿天，你又试下望住镜头。你而家你扮你而家唔舒服啦，你知道做戏啊嘛，即系假噶嘛，其实嗰样嘢。 你老细 系啦，唔系你望住镜头，望住镜头做，未必我哋嘅听众知，等大家都评论下。嗱，首先我见到阿田突然之间蒙埋咗对眼， 蒙眼最紧要系 蒙眼最紧要好。你讲嘢啦，得唔得？ 唔系，我冇你讲嘢 。我哋爹 吓，我冇你讲嘢。只眼咧，我需要咧，只眼咧系俾佢出好唔擘大嘅，系好攰嘅，好疲乏嘅。 跟住呢个时候，我即刻乱入啦，我即刻乱入啦。 呕血啦！呕血啦！ 老细，我病得劲啲喎，老细。 有啲人啲气咁屎噶，你有冇呃过病假噶，大佬？ 我呃病假打电话噶啫， 我打电话就大声噶啫嘛。 唔好意思啊，老板。 你低啲，大家见唔到你个样。 唔好意思啊，老板，我咧，我好唔舒服。 唔系 OK 嘅 ，OK 噶，田。 我唔舒服啊。 系。 我讲唔到嘢。 哦，即系你觉得呢把声就呃到啦，系咪？ 同埋只眼咧，好似黄耀祖咁样咧，睇唔到噶啦，已经系。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为咗令到大家呃病假，下一次可以成功嘅话，不如俾啲 tips 大家。 我应该要点啊，祖？你可唔可以俾？ 凡事咧，其实我哋广东话咧，本身有啲好特别嘅情况噶，你见唔到你个样啊？而家我擘到好大。 哎呀，我高得滞啊！ 系啦，不如我哋试，我俾一啲字你哋，你哋讲啊。 好啊。 开心，你哋讲一次啊。 开心 系啦，你好难咧，即系愁眉苦面咁样去讲，好开心啊！ 我就开心， 系啊，系唔可以，可唔可以唔好咁浮夸？ 咩啊？你控制住，你话唔可以啊？ 真啲，真啲，简单啲就得。譬如你话 好开心， 哇，好痛啊，好痛！你讲好痛啊， 哇，好痛， 好痛，我个心好痛， 我原地隐隐痛， 我好痛，我个同两同眉都戚咗上面，我好痛。 嗱嗱，可唔可以简单啲就 系个肤色系咁噶，八字眉啊， 唔系佢而家 偏多啲 身体啊，佢去到而家， 我永远看你看不 得 M 嚟， 嗱，因为叫扮 M 痛得唔得？ 系啊系啊， 冷静啲，冷静啲，我想搞 只手啊，仲说到好痛啊，我只手。 嗱，其实咧，每一个中文字我想。 其实你会唔会只脚抹到就嚟爆胎噶咯？ 咁你嗰条嘢又成日遮住我条环， 你翻起身啦，平身啦，好唔好？ 系咁样，系咁舒服啲，好似我 系 咯。所以嗰件事咧，每一个字咧，我想讲，其实中文字咧有特别嘅地方啊，已经咧赋予咗一个咧语气同埋一个表情喺入边度。 系， 如果你讲痛，你唔会话哇，我真系好痛啊，你唔会系咁样讲噶嘛？哇，好痛啊，真系好痛，痛。其實好簡單嘅啫，唔使嗰啲眉啊， 咁就已經得 嘅。哦，即係唔使五官都喐嘅。 你係要講咗嗰個嗱，你呢個咪係錯咯？你無端端 得啊？ 無端端你嗌乜鬼嘢啫？係咪啫？ 好痛啊！係啦，我突然間講嘅嘢無端端 你要真係第一樣嘢就係你所有嘅感覺， 揞住邊個痛？ 唔好做門面嘢啦。 我見到啲足球員為咗呃球證信都係咁樣嘅，嗰啲咁樣啦。 嗰啲通常咪話俾人哋話插水咯、浮誇咯，係咪？所以第一樣嘢，你如果你想講你真係開心嘅，你只要真係有呢個感覺， 我真係好開心啊！咁啊， 係啦，你真係，我真係冇有講，我真係覺得我唔會搞得掂佢。 你哋兩個，我想嘔血啦！而家直接，我而家唔做啦，而家就咁樣。嗱，總之第一樣嘢咧，就要講清楚嗰個字。其實你痛有個語氣喺度嘅，你開心有個語氣，各樣嘢咧你都齊咗嘅話咧，呢個就第一步。 我知啊， okay. 有時咧黃耀祖咧佢咁樣嘅，即係突然間我哋講好開心咧，等等先。OK， 我少少唔舒服个肚，跟住佢就行噶啦。 哦，好咗好多，我觉得佢系咪啊？ 系啦，其实你哋两个嘅一个锦囊系乜嘢咧？你哋两个锦囊咧就尽量做少啲，因为你哋嘅戏咧实在太 80s 啦，八十年代嗰种嘅感觉咧太靓。 咁有冇啲2020年噶？ 有，哦，好痛 啊！唔得，好痛，唉。翻屋企 嗱， 佢话咁样好啲啊嘛。 相对嚟讲咧，我会觉得咧，我呢两位嘅学生咧，佢哋收啲力嘅话咧，系会好啲噶。 OK， 嗱，呢个就嗱处境第一啦。 伤心啊！ 嗱，伤心，点解你会想做伤心？即系系咪硬系觉得你流得出嗰滴眼泪嘅话咧，就会觉得嗰件事系哇好澎湃啊！你嘅戏 系佢都系嗰个样 啊。一样嘅，其实所有嘢咧，万变不离其中咧，都要你自己相信。如果你话伤心，咁你就要谂啦。我哋一定要谂几个字嘅，点解伤心 ？Why？喂， 老公翻咗嚟， 老公翻咗嚟就好伤心， 冇得煲剧咯，伤心。 哦，呢个系你老婆嘅例子嚟噶， 唔系我代阿田讲嘅啫。佢想煲剧冇得煲啦，老公翻咗嚟，系啦，我哋帮你设计呢个背景，perfect。好， 即系入到屋啦，打开道门啦。 老公，我系老公 ，OK， 我入嚟。 喂，原本唔系 我系嗰道门啦， 我打开 道门。 点解你去到嘅？一日早你唔使跌低咗，哦，唔系你想， 即系又好难唔跌低嘅，我话扮伤心嘅， 系啊，唔系啊，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好啦？你而家系好 开道门， 好打开道门，老婆翻嚟啦， 点解你喺度嘅老公？ 净系嗰把声，你一上去 cut 咗佢啦，下衣啊，边个搵呢个嚟噶？ 好差咩？ 唔系你应该先扮惊惶失措。 嗱，简单嚟讲， 佢咪要先扮惊惶失措，因为俾人偷睇到 佢。其实千祈唔好用扮呢个字，唔系扮惊惶失措。你谂下，阿桂花田你系咩人嚟噶？你平时会唔会？哎呀，老公啊，你唔会用呢把声啊？咦，老公你翻咗嚟啦？咁個第一樣嘢已經唔入信啦，係咪先？我點樣入信你係嗰個桂花田啫咁樣？你而家只不過係桂花田，你喺屋企做緊啲衰嘢，俾老公知道咗啫嘛。 我係咩身份啊？ 你做桂花田就得㗎啦。 OK， 係啦，係啦，係啦。你屋企度打緊牌，我哋俾你一啲例子，佢會好容易啲做嘅。 我喺屋企打緊牌啊！ 喺屋企度打緊牌，跟住咧就老公突然之間翻嚟，老公唔知你打緊牌嘅，簡單直接知道㗎啦。 可以讚下我道門嘅演技。 好，我打開道門先，老婆翻嚟啦。 嚇？做乜你翻嚟啊？ 我放工咪翻嚟咯， 你唔系话要出街嘅咩？ 你打牌喎， 我打牌关你咩事啊？ 哦，咁我入房先啦， 未得啦，你哋未闩门啊， 走啦 走啦。 但我想话大家睇到呢一个咧，系咪自然好多、真好多、直接好多？呢个系 伤心冇伤心。 冇唔一定要，唔係啊！桂花田頭先佢咧盡展露咗咧喺佢現實生活裏面咧喺屋企度嗰種霸道嘅感覺啊！ 咁、如果扮內疚咧，即係譬如你忘記咗情人節啊、生日啊，但又想話 咁，你而家試下，你 而家試下係邊個啊？ 你係自己，你做翻自己就得噶啦。OK， 好嗱，我做你老婆啊嚇。 好啦。 喂，老公啊， 咩事啊？ 今日咩日子啊？ 今日咩日子？今日咪冇嘢。 真系冇嘢， 系、哦、 哇，真系好浮夸啲戏就 要睇波喎今晚， 嗯， 系咯， 好啊，咁你慢慢睇波啦， 好啊，耶、 系啦，咁佢老婆就走咗啦，由于时间嘅关 系，咁我点样可以扮内疚咧？ 你可以扮内疚，咁我俾多少少你啦，你真系今晚就嚟睇波， 对唔住。我陪你一齐睇。 你好中意揽我做啫，你成 日今日成日都揽佢， 揽住佢， 好中意。通常你面部表情做唔到咧，就用肢体搭救啊嘛，系啊，呢啲好合理嘅做法。 但系你因为阿豪仔唔同啊，佢平时咧都系有嗰啲赖皮嘅性格摆在生活 嘅，其实点可以扮 诚 恳？ 你诚恳啲就真系诚恳，唔好扮。记住，千祈唔好扮，你要真系。我头先话嗰个字有个感觉， 我 开心就系开心，诚恳就系诚恳。 我每次讲对唔住。我老婆都话我唔够诚恳， 咁你试下摆一次，你对唔住啊！ 你而家真系对住个镜头， 系啦， 系啊 ，sorry， 点解今次你要讲 sorry？ 嗱，凡事你我哋话要问 why 啊嘛， 你伸手真系咁样揞住 嘅，唔系而家冇嘢做啊嘛， 系啊，你要设定一个，你今次衰咩要讲 sorry 先？ 迟咗翻屋企， 迟咗几多嗱？我哋做戏就要谂到 specific 噶啦， 迟咗两个钟翻屋企， 两个钟点解迟咗两个钟翻屋企？ 唔讲得。 但系你自己心里面知嘅， 声去声去 ，OK， 两个钟。 嗰件事紧唔紧要嘅？嗱，我哋要谂到 specific 嘅，就是、你老婆喺屋企度等你两个钟， 系冇错。 佢系咪心急如焚 嘅咧？系冇错， 系 OK， 系啊系啊。好，咁而家你当你翻到门口，你自己呢两个钟点过嘅咧？其实你好心急噶。 我呢两个钟啊，风流快活啦，翻到嚟唔可以咁讲。 OK 啦，唔可以咁讲。其实系风流快活嘅， 好开心。 但系而家系 Sam 虚噶啦 ，OK， 系就 Sam 虚啦，唔可以俾人知。好啦，准备开门，准备开门啦。 到我做门啦，系啊，一、二、三，开门。 系老婆翻嚟啦， 你翻嚟啦。 你系我老婆， 系啊，系、哎、你老婆啊， 翻嚟啦。你几多几点啊？ 十一点五十五分。 十一点五十五分，啊、你翻嚟做咩啊？而家 翻嚟 屋企咩嘢都做晒啦。咁你翻嚟做咩？ 对唔住，我要停一停喺呢度。你明明话你今次有后悔噶， 系啊。 你头先你做咗后悔噶啦。你头先我见到系轻佻喎，系啊，我系迟啊。咁点啊？我有呢个感觉。 系 阿健，你觉唔觉得？ 我就系话要你教我点样可以成行咯。 吓、啊、你咁样就叫成肯啦！ 你 做我 做 一次， 我 做一次 啦！而家 我而家做你，我哋调位啊！咁样 得啦，系啊！你做咩揽我啊？又 唔系啊？ 我调支麦过嚟呢度啊，咪要好。我而家翻嚟啦。嗱，我头先我就保持住就阿豪仔头先讲嗰种嘅谂法，就系其实自己去咗玩，迟咗两个钟头翻嚟，翻到屋企咧就真系内疚，系坚内疚嘅。OK， 好，好嚟谂一谂先啊。好， 翻嚟啦。阿敏哥嚟，你话你翻嚟先啊，我唔理你。系啊， 喂 喂咩？ 不好意思，我迟咗。 而家几点啊？ 仲有五分钟。 咁你而家先翻嚟做咩？ 唔系，头先好复杂啊！ 有咩复杂啊？你次次都复杂噶啦，你几时唔复杂过？ 对唔住， 对唔住就得噶啦。屋企嘢边个搞啊？你话俾我听。 我嚟咗嚟，下次一定唔会，一定唔会。辛苦晒，唔好意思。 我而家背脊嬲紧你。 我知啊， 我背脊嬲紧你。我背面嬲紧你，嗱，我知我背面 嬲紧你。做到呢度咁多丝时间嘅关系，你记唔记得有冇啲分别先？ 诶诶，有嘅。 诚恳两个字，真呢个字咧。 诚恳唔到 咩啊？你真系诚恳 唔到， 系真系惨啊！我得到一个拍档，我同佢工作咗四年，原来佢系诚恳唔到噶。嗱，我哋嘅听众都话豪仔你太夸张啦，浮夸成唔知几多次啊！曾志豪太夸张了。老细唔会信啊，咁样啊，全部都系话你太夸张啊！ 我而家咪即刻要播只浮夸嚟听下咯。 好，我哋播只浮夸。 喺我哋呢度咧，就要送别阿祖咧，喺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最后一集啦。我哋要表示我哋嘅不舍。 不舍得你，不舍得你。 咦，佢真系肥喎，冇腱肉嗰佢。 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烟霸，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得不够爆炸，怎么有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摸，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博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 这带上警车，警方话超过二十人违反紧急法被捕，当中包括至少三名反政府抗争领袖。 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升级，示威者通宵包围总理府，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制定新宪法，并改革君主立宪制。警方认为示威者已经不是和平抗议，而是持续违法。政府在清晨四点颁布紧急法，禁止五人或以上聚会。路透社报道，警方其后在半小时内进行清场。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另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1点，跌335点，成交金额7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蚊，跌18.5；阿里巴巴287.6，跌10蚊；美团点评268.2，跌10.2；中国平安83.1，升4毫；小米集团22.95，跌3毫。比亚迪137.1，升2.6；吉利汽车17.02，先升2.8；建设银行5.31，升1仙；盈富基金25.12，跌3毫；中芯国际20.15，升1.9。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84。瑞士法郎8.489，澳元是5.527，加元5.895，新西兰元5.151，欧元9.1071，每百日元对港元7.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9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31美元，卖出1,89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咧，中线仍然系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已经排到盈辉台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大埔道咧，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呈祥道去观塘咧就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盈辉台。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屈地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都是慢车。在新界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位来回方向挤塞。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燕平，当你听到呢个 message 嘅时候，我已经离开咗苏动音乐，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 不过我留低咗份心意俾你。 10月19号星期一下昼5点，你记住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入面有个精壮的男人，他拎住一个写住骚动两个字的玉佩，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啦。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咪骚动， 你咪音乐， 骚动音乐。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要买起重机， 买架跑车俾你好冇？ 我要买起重机， 买够两架跑车俾你好冇？ 我要买起重机啊！ 嗨，小姐小姐，我呢个 sales 话你听啦，如果你要买起重机咧，你要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操作呢啲机械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噶噃。 我会请司机。 哎呀，唔系请司机咁简单噶，因为每一次咧你出车嘅时候啊，都要揾合资格嘅人咧去检查一次噶。 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运安全要清楚，做足检查稳夹妥。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回味再三啊！唉， 唔系再三得背落啊！你以为我啲中文唔叻啊？真系 咁中文嘅特色系可以咧前后咁样交换都得噶，系 即系我叫你豪之争咁得啦， 豪之争得，你讲 得啦， 系 啱啦， 系啦。我头先我哋仲系好回味紧阿祖呢个终极一教啊嘛， 系啊，几好玩原来啊， 好玩咧， 系啊， 全靠我哋帮你啊，将咁多嗰啲生活场口摆晒出嚟啊， 全靠我啊，咁多话题啊，唔介意俾你咁讲咋。啱啱 到你打个圆场啦。 不如我哋而家听下豪语 录。OK， 好啦，而家豪语录。豪语录，移民系一种病。灯影串串。好多人都讲移民，好多人都移咗民，究竟移民点解会系一种病嚟嘅咧？嗱，我面书上面咧有好多朋友咧，而家佢就已经去咗海角天涯噶啦。咁啊，我喺上个礼拜咧见到其中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去咗台湾。相片里面咧，全部都系咧青翠嘅绿草地啊，蓝天白云啊，你好似喺嗰张平面嘅相片里面感受到有海风吹过嘅嗰种温暖同埋舒适。哇，真的在相片里面见到的阳光好像比香港更加充沛这样。茫茫照片，然后每一个人在相里面的笑容呢都是无比咁灿烂的，往往都会令到我们这些还是留在香港的人呢，真的再三你都会在这里低沉啊，他们真的走得好了。永达共大热唱，但是这样我就见到我呢位朋友喺咁靓嘅相下边，佢就有个 hashtag， 应该话有两行嘅 hashtag。第一行写住开始有点想家了，第二行我一间先话你听。总之佢呢一句说话，反而令我有好大嘅冲击。咦？点解我哋望住佢咁靓嘅相片，佢第一句已经话开始有点想家了，而佢去咗台湾，应该都系两个月咁大把啫。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提醒来的。原来移民并不是一帆风顺或者总是风光明媚的。那究竟高山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低谷呢？移民为什么是一种病呢？所以我找到网上有一篇的文章呢，也都是有一个朋友他就移了民去温哥华。那他就将移民呢有三个阶段列了出来。三个阶段就好似三种唔同嘅病情一样，如果你都谂住移民，或者你已经有朋友移咗民嘅，你不妨听下，睇呢三个阶段嘅病情同你相唔相符啊？反复百遍，佢系咁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一种思乡嘅阶段。 佢開始會覺得去到異地咧，所有嘢都唔好。但係自己當時咧，譬如佢喺台灣移民去呢一個溫哥華啦，佢就會發覺唔係、台灣乜嘢都好、覺得以前自己咧真係一啲都唔知足啊。佢開始會懷念啲咩呢？開始會懷念就係塞車又好啦，逼車又好啦，甚至乎可能咧，連覺得條公路度壞車咧，都係會熱鬧啲啦。唉，真係好陰功啊！嗱，呢個階段咧係比較明顯嘅，可能有好多人咧，無論係搬屋啦、轉工啦，甚至乎嚇、有啲人換咗個伴侶咧，第一個階段都係咁樣諗嘅。觉得以前嗰个真系咩都好噶，我又以前嗰个咧，佢放个屁都香啲噶，硬系觉得咧唔系好适应新嘅环境。不过呢个只系第一个阶段啫。第二个阶段犀利啦，佢话就好似得到老人痴呆或者叫做认知障碍病一样。吓，点解咁严重啊？因为根据佢嘅形容咧，系。一啲熟悉嘅氣味同埋觸覺消失咗，剩低嘅聲音同埋呢一啲 2D 嘅影像，但係佢已經冇辦法將佢喺自己腦海裏面好好咁樣組織起嚟。譬如話，佢有一啲人、有啲事，佢已經錯過咗。佢錯過咗佢好朋友嘅婚禮，佢冇見過佢親戚啱啱出世嘅小朋友，佢冇辦法幫自己嘅爸爸媽媽買生日蛋糕。佢慢慢唔可以再記得翻咧，佢喺台北嗰啲路名嘅順序啦。佢甚至乎有一啲中文嘅成语都讲唔到出嚟，甚至乎有一次佢翻台湾，佢话佢企喺佢嘅好熟悉嘅一个夜市附近，佢发现点解啲咖啡馆唔见咗嘅，酒吧又唔同咗嘅。佢话佢喺一条巷里边咧，佢觉得自己好似患咗失智症，又或者大家之前讲嘅老人痴呆病嘅病人咁样咧。佢话佢完全觉得条街道好陌生啊，佢企喺度。佢冇辦法可以揾到咧，佢腦海裏邊咧曾經有過嘅點滴同埋回憶。哇！我諗嚟到呢一格都真係幾嚴重，不過你亦都好容易會理解，就真係又好似頭先咁講，你同嗰個人分開耐咗，可能你開始會忘記咗就係佢嘅喜好啦，可能係咪佢同你嘅一啲相處嘅經歷，你會慢慢隨住時間越隔越遠。你都会忘记咗。然后他说这个阶段的病症状有什么呢？就是明明以前不喜欢的东西，现在突然间跟自己说我很怀念啊。譬如这位的朋友，他突然间会去到异地的时候，他就说我很喜欢吃猪脚，但其实他想回自己在台湾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吃的。是啊，又是我啲好老土嘅感言啊！你可能喺平时咧一啲都唔珍惜，失去咗嘅时候，你突然间就会好想拥有。但最惨嘅就系佢真系平时都唔中意食嘅，但系而家佢会用呢一个作为自己一种身份嘅认同，又或者系一种回忆里边好重要嘅组成部分啊！去到第三个阶段，佢直情觉得自己有啲思觉失调、神经感官失调啊！点解呢？就系头先讲嗰样啦，明明唔系好中意嘅，突然间变到好中意，而好中意嘅咧，甚至乎会爱到咧，好似发咗梦咁样。佢而家，譬如佢有一次咧去到夏威夷，佢话咧佢好中意呢个地方，点解咧？唔系因为夏威夷，而系夏威夷嘅温度啦、湿度啦，佢话令佢有一种好似去咗台湾，翻翻去台湾老家嘅嗰种感觉啊。甚至乎咧，佢话佢离开台湾之前咧。佢淨係會對一啲咧搖滾樂嘅曲風有興趣，點知佢話佢去到外國之後咧，佢突然間好想聽翻咧佢哋嗰陣時喺夜市裏面嗰啲歌仔小調啊，可能會中意聽翻嗰啲愛平彩會啊。如果你將佢擺翻喺香港人身上。可能你曾经每一年你都听厌咗阿秋官又同你讲好一朵迎春花，又或者你以前喺香港你见到佢哋着晒旗袍着到红当当利是封出嚟嘅时候，你就会好唔高兴。但係而家你可能身处异地嘅时候，你会好怀念，点解我冇得逼花市嘅，点解我冇得听返呢一啲咁老土嘅歌曲呢？闹市这天是啊，三种不同阶段的病况全部都是跟离乡别井有关的。 我唔知道各位异乡人系咪都有呢种唔同嘅阶段，不过似乎每一样嘢系顺顺利利。喺时候要揭晓翻啊！我嗰个朋友有两个 hashtag 留低咗，一个就话开始想家了，另一个 hashtag 系咩嚟嘅咧？佢另一个 hashtag 系咁写嘅，永远记住系边个令到我要离乡别井。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翻嚟丰收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啊！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头先听住咧就系达明一派今天很高兴啦，仲有张振岳同埋阿蔡健雅嘅呢一个思念是一种病啊！不过呢个病唔想俾佢继续落去啦吓。 系 啦，另一种病咧就系、是、唔好太过轻信咧广告呢一种病。 哦，咁呢个我真系从来都唔太信晒。 哦，都系都系。 咁都要试过，但系你会因为佢咁样嘅讲完之后，你会买嚟试啊嘛？试完之后先知。就話 yes or no 一啲啲嘅啫，講真啦，邊一支沐浴露唔係話自己又係最慳水慳力同埋最香啊？ 唔係， 即 係 個個都話佢自己係最香啊嘛。 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㗎。即係你如果去做一個宣傳啊、廣告推廣，冇理由話自己唔好㗎，係咪？ 係。 但你個個都話到自己咁好嘅話，咁我就要諗係咪真係咁好咯？ 嗱，而家咧就同佢咧話好同唔好咧冇乜關係嘅，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今日消委会新鲜滚热辣嘅呢一个报告咧，就测试咗好多嘢啦。其中一个咧，嗱，头先我两位拍档咧，其实我 feel 到佢哋有竖起耳仔听嘅，就有关于呢个安全套，系啦，佢就话有测试。咁我哋都问，哦，佢点测试咧？测试边样咧？咁 样我听到嗱，我未睇新闻内容嘅，我听到我哋嘅 衫都除埋 啦，系啦，我就想话啦，做咩要讲到安全套你要除咗件衫？ 讲紧嗰啲说明，即系嗰啲商品说明啫嘛，系咪？ 但 系 呢件事好， 佢个用途啊，嗰样嘢啊嘛， 唔系，但系佢个商品说明同个用途咧，真系息息相关嘅。 但系首先佢嗰个字有冇即系话就话自己好犀利，但其实原来唔系好犀利咁样嘅啫。 犀唔犀利？ 唔系。真唔犀利啊！ 唔 系你平时食嗰啲药啊？ 我话 系咯， 咩药啊？我食 你食嗰啲 我食咩啊？ 不约而同咯， 即系咩啊？即系咩啊？ 系咯， 因为佢哋个个都话讲到自己最好最薄咁样噶嘛，成日都会系话 嗱系啦。咁咧佢就 阿田即刻问啊嘛，佢咪有人试过先？我话唔系啊，而家就咁简单嚟讲，佢嗰个商品嘅推广系咪即系言得其所咧？咁样 咁咧，佢嗰啲包装上面咧，大家睇广告都见过好多啦。0.01, 0.02, 0.03，请问 系 代表乜嘢咧？喺你认知里边， 嗰个薄度咯，嗰个 厚薄啦， 厚薄咯， 系啊，好肯定噶啦，冇理由噶。嗰阵时我哋仲见到， 睇住先嗱， 你好肯定，定人哋好肯定咁话俾你知 先。系 我哋，即 系你自己嘅主观投射，定系人哋即系话俾你知？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出咧系 0.03 噶嘛，嗰阵时咧系突破嘅，即 系 会觉得咧，哇！佢又讲到俾你点样啊？哇！ 咩感受啊？ 系啦，特别系啦，就系咁样。 即系好似啊，直情系无拘无束咁样嘅，好似冇有一样咁样嘅束缚咁样。 嗰阵时 0.03 开始嘅，跟住就逐步咧就话我劲啲，我劲啲咁样。 系啦，你薄我又薄。 跟住咧，佢講到即係再薄啲話，0.02、0.01嗰啲咧，其實我自己係主觀投射，佢一定係講緊個口薄啦，係咪？ 一定係啦。 但係我投射嘅啫，人哋係咪本身咪真係咁講嘅？ 係啦，咁唔係你寫咗咩啊？ 即係我個名，我改自己個名做我電台，我個名叫0.01，咁唔得？ 唔係，我都後來有諗過嘅。咁莫非 James Bond 007嘅意思係代表佢係0.07咩？係咪？ 咁咪本身呢個係佢嘅號碼嚟 嘅。係咯， 係咯。八唔得，六唔得，係要七咧。 佢又冇話代表長度啊？哦，007。点解你咁样嘅？我冇话我007系咩意思啊？ 所以你一啲就唔使惊啊！我讲俾你听，不过你唔信啫嘛。 即系有你又系咁嘅，喂！但我都冇谂过咧。 唔系，唔系啊？ 原来唔系咯。咁佢话消委会最新鲜滚热辣咧，头先就话咧测试咗九个唔同嘅牌子，总共咧30款嘅安全套。 系 咁啊，发现咧部分产品包装上面咧虽然出现0.01啦、0.02、0.03啦，特别号码系唔知几多啦吓，旁边仲要写埋个薄字，岂有此理？ 啱啊！ 但个数字原来同个口薄系冇关系。 咁嗰个薄唔系嗰个计先，咁我哋要拆嘅。咁0.01-3系啲乜嘢嚟嘅？ 同007一样咯， 个名嚟嘅咋？ 名嚟嘅咋？佢话其中一款牌子回应代理诶嗰个消委会查询嘅时候，佢话 咁都得， 我冇话0.01系佢就系0.01mm 啊，0.01系型号啫嘛。咁0.02咧，0.02咪型号咯，即系你而家嗰个 iPhone 12咁样咧，唔通佢12寸啊？唔通佢系12分嘅厚度啊？12咪12咯。原来个意思就咁样， 唔系嗰啲电视机话佢自己70几寸，真系70几寸个，系咪先？ 唔系，但系佢个型号佢唔会写住，譬如话咧风骚电视77咁样， 系啊， 系啦。佢而家就话俾你听，你误会咗啦。 个薄咧做边度楞住啊？ 个薄系话佢真系薄咯。嗱，但系 薄 系 一个主观嘅谂法嚟噶。阿田你都话自己唔肥咧，但我哋觉得你肥乜啊？主观 你都话自己面皮薄噶，但我哋永远睇唔出你面皮薄噶。 你成吨猪咁厚啊，大佬系咪？ 所以佢原来咧岂有此理咁样？佢话最薄， 哎呀，我哋好多俾人呃过噶。 系啊， 唔系你自己唔去了解啫，你唔好话我呃你。 另一款咧牌子， 我话我系靓女，即系等于我话我系靓女一号、二号、三号。 唔系，唔系， 又唔系， 因为嗱，除非咁样咧，你话你系大美人，咁跟住啲人就话喂，你话你大美人，梗系冇个大，系话我体型大啫嘛。 系啊， 系啦，唔系话我真系靓到好犀利咁啊。佢话咧。有一个牌子就话0.01咧系型号名啦，咁另一个牌子咧佢都写住001，嗱佢好古怪，佢冇写0.01，写001啫。 系， 跟住啲人话咁001系咩啊？佢仲要写住体验最薄001啦，咁跟住嗰个代理商回应查询嘅时候就话，001唔系个厚度嚟嘅， 第一个批次， 冇啊，纯粹又系一个 number 啫嘛，体验最薄001。 系 啊，我写体验最薄007都得啦。 咪住嗱，你话唔可以咁样， 啊、 我想问下消委会，佢觉得可唔可以咁样咧？ 系有冇误导啊？ 佢认为咧，消委会就话啦，呢啲数字可能会令消费者以为同产品厚度有关， 系 促请供应商要改善产品嘅标示，例如咧就用数字咧如实列明产品嘅厚度，并提供至少数后第三个位，因为而家咧。即已经唔系净系大家斗咧，就话咩？ 唔知系0.01啦，已经系0.007咁样啦。 系啦，咁样。譬如嗱，佢有啲字眼咧，譬如中文咧，嗱，即系我哋要玩下啦。薄我哋知道佢系一个客观标准啫，唔系叫客观标准，一个感觉咧就薄啦。 系。 咁如果分次序嘅话，超薄、超激薄、纤薄、薄至近乎肥皂泡嘅薄。即系边个系最薄？ 即系睇完上次， 可唔可以嚟多次啊？ 系啦， 即系杀菌啊、除菌啊、 超薄、超激薄、纤薄、薄至几近肥皂泡的薄度。 哇！我真系觉得我俾啲掌声佢，佢形容到自己薄至咩？超薄咩？肥皂泡？ 肥皂泡啊！即系嗰只歌，人气不过肥皂泡，卜咁啊就爆咗噶啦！ 系啊，明啊。 系啊，英文仲要咧，你有冇学过呢个英文啊？ 咩啊？ Ultra thin 啊 ，Ultra 有嘅， 但系佢咁样楞埋一齐喎 ，Ultra thin， 哇，真系薄到咁样， 系啊，即系好似 即 super， 系啊， 哇，都唔够劲啦， 犀利啊，咁样，咁实际上究竟有几厚咧，有几薄咧？ 哦，唔系，头先佢讲， 我想知 肥皂泡啊嘛，咁啊， 佢成日就话而家即系原来系个 model number 系0.01啦，实际上系几多啊？咁 好啦，其中有一个牌子咧写住001， 哦。 冇点做嘅， 实际厚度系几多咧？原来系0.05。 O K， 哦， 即系话又唔系0.01，又唔系0.03，亦都唔系， 仲要厚啲。 系啦，其实就系0.05，亦即系咧，即系最，你可以话系最本来我哋成日以为0.01、0.02、0.03，但原来唔系，佢系0.05。 我知啊，0.05系咪应该系厚 咯？ 厚 啲 咯，因为0.01系先最薄噶嘛。 系啦，咁然后咧，其他嗰啲都系噶，譬如 有。唔好意思，咁个薄字系咩啊？ 咪纯粹话你听佢薄咯。 嗱，都系嗰句， 佢薄啫嘛， 靓啊、肥啊、薄啊、厚啊、高啊嗰啲咧，主观谂法嚟 嘅 啫。 系啦，但系佢话的确咧系有某一啲嘅产品咧，佢个厚度咧系真系可以做到去0.01或者去到0.03咧，的确都系有嘅。 O K， 系啦，咁我觉得呢啲戥佢唔抵啦，因为佢真系货真价实地，佢冇呃你，佢真系提炼到呢一个地步啊嘛。 你知有时啲人咧，佢快靓正咁去买，哇，见到0.01。咁就谂住买啦， 系啊，冇错。 点知可能买错噶咯？ 系啊，其实系错噶，因为佢原来实际上面佢个厚度咧、厚薄度咧，佢真系冇标示出即系咁薄噶。 哇！ 咁下次如果你要真系买呢啲用品嘅时候， 大家 唔系你试下同个售货员讲咯。 香港多咗好多傻仔， 系啊，大叫声咯！我要最薄，翻简铺咁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冇新增确诊病例，因为受日前风暴集港影响，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的样本收发服务要暂停，服务处当日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务，令中心前日处理的样本中未有录得新增确诊个案。消委会测试30款日常防晒产品，发现超过80%样本未能达到标示 SPF 的防晒要求，4款的防晒效能不足 SPF 15，另外只有19款样本有标示主要成分。消委会话，消费者可能未能清楚了解产品是否含有过敏化学成分。消委会话，本港目前未有法例或标准规管标示产品 SPF 和 UVA 的防晒效能。今次参考欧盟化妆品条例作测试，30款样本中有1款标示为 SPF 30的样本差异最大，量得的 SPF 值只有 9.8。而16款標示為 SPF 50加，即極高度保護防曬產品中，只有1款完全符合歐盟要求。有市民反映新一張電費單的電費大增。中电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话：，受疫情影响，曾经在7月至8月暂停派员抽电表，只能按客户旧年同期的用电量估算收费。中电到8月底恢复抽电表，之后再发出修正账单，对有关情况感到不好意思。庄伟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疫情下市民多留在家，加上今年夏季炎热，市民开冷气、煮食、洗衫都可能较多，令用电量增加。他说今年初亦曾经暂停抽电表，当时客户对账单没有太大疑问，可能因为年初较凉，用电量和去年差不多。庄伟恩又说，不论任何情况，中电都不会多收电费，客户如果有疑问亦可以致电客户中心查询。青岛市委研究决定市卫健委主任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委派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卫健委的全面工作。另外，青岛市卫健委党组研究决定市胸科医院院长免职接受进一步调查。青岛市出现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有10多宗本土个案，都同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 天气方面，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0点，跌咗316点，成交金额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蚊，跌16.5；阿里巴巴288蚊，跌9.6。美团点评268.6，跌9.8；中国平安83.2，升5毫；小米集团23蚊，跌2.5；比亚迪137.4，升2.9；吉利汽车系17.02，升2.8；建设银行5.32，升2仙；盈富基金25.14，跌2.8；港交所366.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5，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5点，跌131点。港金現價報17,530蚊，跌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9.25美元，賣出1,900.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不得了，家庭又翻嚟啦！第一集就已经有人激亲嫲嫲啦。 我话你做家务做得唔好，咁你应该做好啲啊嘛！索性唔做，翘埋双手，乜都我一个人做晒。 哎呀，究竟今次点样收科呢？记住听实星期日早上8至10，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请来凭狂舞派衫入围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的麦秋成，电影中他最深刻的一场舞是 我们就玩一张凳，记得上次就我们玩一张轮椅舞了，但今次我们不是的，我们一张玩一张的圆形的，一张很简单的凳。其实都是讲述了 Cherry 去练舞，因为练舞而有些苦恼在里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二台通识60秒。 飞机上面不用得电话，大家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最多人的讲法是因为电话信号会干扰飞机，甚至令到飞机坠毁。查实电话的无线电频率有机会干扰机师和控制塔之间的通讯，令到耳机发出烦扰的喋喋声，所以航空公司为了安全都是会劝乘客忍一忍手，不要用电话。不过近年不少航空公司都已经转用更高科技的系统，所以飞机上面都用到 WiFi，亦不会受到手机的无线电频率干扰，乘客都可以用 WiFi 和外界联系，又或者是处理公务。 声音演绎缤纷 二台通识60秒。 我要买 买起重机， 买架跑车俾你好冇？ 我要买起重机， 买够两架跑车俾你好 冇？我要买起重机啊！ 嗨，小姐小姐，我呢个 sales 话你听啦，如果你要买起重机咧，你要年满十八岁，有足够能力操作呢啲机械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噶噃。 我会请司机。 哎呀，唔系请司机咁简单噶，因为每一次咧你出车嘅时候啊，都要揾合资格嘅人咧去检查一次噶。 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运安全要清楚，做足检查稳格妥。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嘅大小事务咧，我都会办得妥妥当当，我一定会将我哋嘅婚礼搞到十全十美啊！我实会觉得好幸福噶，大家都。 唉，系你觉得幸福啫。如果我可以揾个另一个老婆，咁就有幸福。 啊，何希啊，我介绍个人你识啊，豪仔你过嚟啊，哎呀，佢咧系我哋嘅 wedding planner， 豪仔，呢个系我未婚夫何希啊。 啊！呢位就系嗰个受害人啊！唔系，幸运儿，哎呀，我中文唔好啊，真系恭喜晒两位啊，何希同田小姐系嘛？ 哎呀，系啊！ 你哋放心，我保证，我以我哋公司嘅名义发誓，一定会将呢个婚礼搞到有声有色，保证各大社交平台疯狂洗版。 多谢你啊！ 洗版唔使啦啩？喂，低调啲好。 豪仔啊，你真系放胆去做啊，绝对咧唔系问题啊！讲紧嗰个钱啊，婚礼系一生人一次噶嘛，使几多钱我都。真系冇所谓，最紧要一个字靓。 学气，你有个咁好嘅未婚妻，真系恭喜晒！ 真系觉得咁好，俾你啊笨。 哦，讲咩啊？ 咩话咩话？ 你讲咩啊？咩笨？ 冇嘢冇嘢 系啊！你嘅意思系笨，唔系咁谂系咪啊？我真系有啲嘢要俾你噶，就要俾你睇下个结婚场地啊！ 好啊。 吓，呢度就系婚礼场地？ 系啊，学气你。你唔中意啊？ 喂， 反应嘅 点解成个建筑工地咁嘅？ 哦，有得解有得解嘅，因为田小姐话你哋呢一段美丽嘅姻缘就系由建筑工地里边相识噶嘛。 系啊，你唔记得咗啦咩？ 记得 系咯，唔知道你哋边个扮判头，边个扮二判啦、啊？我而家将个婚礼布置翻一个工地咁样，系咪好有意思？可以勾起你哋甜蜜嘅回忆咧？嗱，你望下嗰面， 嗰面有啲咩啊？哦，咩嚟噶？ 起重机、吊索同埋吊钩。喂，全部都是吊运工作会用到的设备来的。喂，豪哥仔，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哦，是咯，我是做什么啊？你想吊起我们啊？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们未给钱之前，我怎会这样对你们呢？嗱，我想着利用这些呢，就吊一个吊斗在上面 opening 的时候呢，个吊斗就会装住你们两位由天而降放到嚟会场，好有气势，好特别啊！真的不知道你两位又中不中意呢？ 中意， 摆唔摆得落两个人啊？ 摆得个斗咁大，但系咁嗰边嗰几部咩机嚟噶？ 哦，嗱，嗰啲咧就系唔同嘅起重机，嗱，当中包括咧有塔式起重机、货车式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等等。喂，豪哥，你又谂住用呢啲嚟做咩咧？ 嗱，你问得好，因为我系未谂到用呢啲嘢嚟做乜嘢噶。究竟呢啲起重机同埋起重装置点样可以为你哋嘅婚礼带嚟更多新鲜感咧？我未谂到 啊。未谂到。都唔紧要嘅，我都好满意。可希，你觉得点啊？你唔中意咩？咁多啲 啊？我中意得嚟，有啲担心啫。 你担心啲乜嘢？我唔系收好贵嘅啫噃。 哦，系咯，有啲咩啊？ 你谂住揾啲咩人去操作呢啲起重机咧？又 问得好，第二次啦，因为呢个问题我系未谂到点解决嘅。 好哥唔紧要，我帮你答。有几难啫，何希？咁有钱就自然请到人操作噶啦，多多钱我都使过，我都话。 甜甜。不是钱的问题啊，讲到操作起重机不是说啊你婚礼想找那些十六七岁小鲜肉就可以控制的嘛。 那就找个够足够的咯。 是啦，嗱，仲要有好多条件的。首先他要年满十八岁啦，要有足够能力操作那些机械和受过训练，仲要持有有效证明书的人才可以操作的。 哦，咁都唔难啦、啊，我哋揾唔到啫，而家。 而家未揾到住啫，有钱一定揾到。 何希，我会记低佢，多谢你。 我想到啦，何希啊，你嗰日咧都会请埋你啲工友啊、同事嚟饮噶嘛？咁咧佢哋当中啊，一定会有一个咧符合条件嘅操作员去操作咪得咯？最多我唔使佢俾人情，我俾翻利是佢。 哦，系、啊、何希， 除了要找一个合资格的操作员去操作这些起重机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我要特别留意的？我怕到时做漏了有意外发生就不是挺好啦。 我真的希望当日呢所有东西都是 perfect 的，都是漂亮的，虽然是地盘都是要样样都可以做到十全十美，耶、yeah， 十全十美。 嗱，豪哥你要知道 十全十美，哦，可不可以讲嘢？ 你新娘子唱歌的声同低音喇叭一样噶， 哇，简直是天籁啊！ 系咯， 真想赖低佢喺度啊！ 可希你讲咩啊？ 啊，冇， 我唔明嘅。 啊，豪哥，我哋讲翻先啊。 好啊， 你要知道咧，用呢啲起重机开工之前咧，一定要经过彻底嘅检查同埋测试，证明咧安全先至可以正式投入吊运嘅工作噶。 哦，咁请问呢啲检查测试点做先啱咧？ 嗱，所有起重机咧都要由合资格嘅检验员啦，即系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测试同埋彻底检验，同埋咧使用前七日内以及每次使用之前咧，都要由合资格嘅人进行检查。 不如咁啊，我见阿豪哥咧好似好多嘢都唔识咁，你咧有冇本劳工处出嘅小册子啊？呢嗰部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嘅检查检验同埋测试指南咧，你系咪身边啊？如果有嘅话咧，你送本俾佢啦，我等佢咧可以多多参考，多多知道好多知识噶嘛。 啊，你又知道我有本小册子喺身嘅？ 你我之间仲有啲咩秘密啫？系啊，你几多钱我都知啦。 豪仔，我送呢本俾你啊。 系啊，好罕有咩送俾人咧？ 多谢啊！你是不是贴身收藏的？为什么有点热的？真 的我在暖床温度给你、 真的暖男、真的哎呀，这里说呢，我看看先，测试和检查目的就是要及早找出机件是不是有异常情况和潜在危险、 如果真的发现起重机有任何问题，应该怎么做、 这里有写、应该立即停止所有吊运工作，马上安排一些补救的行动，譬如话修理啦，又或者更换损坏嘅部分啦，然后再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测试检查，确保安全咧，先可以再恢复吊运工作噶。 哇，咁呢啲又要再几耐咧？做一次嘅彻底检测检验啊，嗰啲咁啊，头先好复杂噶噃。 哎呀，嗱，起重机咧最少咧就要每12个月由合资格嘅检验员咧进行一次彻底嘅检验，仲要由咧合资格嘅人咧喺使用前7日内咧进行检查。哇，而且啊，其他吊索用具嘅起重装置咧，就要每6个月由佢哋做一次彻底检验，就算每一日开工前，合资格嘅人或者操作员咧，都必须要检查一次，以确保咧冇损坏先至能够使用，咁咧就万无一失啦。哇，豪哥，原来好花时间噶，真系要谂谂佢要延期啊。 咩先？你唔好咁快跳入嗰度延期先得噶。何希，你好想延期咩？原来有咁多嘢需要做嘅，咁豪哥你真系要预留多啲时间啦、赶快咁，希望可以检测完啦。 你放心，我翻去一定会详细研究每一个细节。 系啊，好啊， 我争取下个礼拜啦，同两位汇报好冇？ 系系唔紧要噶，嗱，慢慢唔急嘅，慢工出细货啊嘛。最紧要咩？安全。 哦、 啊，豪哥，你真系要需要多啲时间，多多都有啊。个婚礼咧可以无限期咁样。去等你嘅， 阿学希你真系风趣啊！你咁样讲咧，会俾人误会你中意吊运工作安全守则咧，多过中意你老婆 嘅。学希，你话系唔系啊？应该唔系咯，嗬？ 哎呀，未系老婆，都未签字啊，豪哥。吊运安全要清楚，做足检查，稳格妥。 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的话，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Keep your eyes on me. Send me some J-Wo. Let's go. 香水洒喷有时也会，我有人宠物，手跟岁月自转已锁挂，血痛的吉他演化超现实，烟粉一对丝袜，小嘴巴太近已习变说话。开一口，拖一拖，轻松风我甜蜜，差不多可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闯这祸，可杀身。 影伤你，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理由。旧思转眼上落极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演的角色，看一看拖一拖，轻春风看甜蜜，舍不得我得到你的吻，往信别替我装这我破杀身。 咗你咁耐，终于可以攞出嚟啦！ 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 一路疆图都有一个画面想呈现嘅，就系有盏 spotlight 打落嚟，自己一个企喺度，但奈何未遇上一首适合嘅歌曲。今次当佢听到《孤独病》，就觉得系呢首歌啦。 一生你能话诀别一个人，沿途多得有人长留在我附近。 MV 出现了这个姜涛一直想表达的画面，亦都有份参与 MV 的制作。总括林彦康、电视陈永谦、编曲黄兆铭、监制 Edward Chen。 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 上榜暂时五星期上升六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姜涛《孤独病》。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最尾差唔多十分钟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气温28度，相对湿度咧就66%嘅。 嗯，骗案咧都真系咧世界各地乜都有嘅，嗰啲骗案咧，嗰啲骗徒真系咧层出不穷。嗯， 果然你坚持到用呢四个字啊， 系一定要讲呢个层出不穷，因为真系你明唔明啊？好多时咧， 我哋下次试下可以用骗徒嘅手法就变化多端啦，系啦， 鬼马啦。 好短啦， 系啦，演技好一流啦，系咪？啊，即系好似阿祖咁样啦，系咪？要乜有乜啦， 系啦。咁你都系讲翻个骗案啦， 好啦，好啦， 好惨啊！我觉得呢个婆啊，唔系婆婆嚟嘅，佢61岁又不是太过婆婆，不过咧就真都系一把年纪啦。 呃乜嘢？ 佢阴公啊， 骗身啊？骗咗个心同身， 系网骗俾人哋攞料嗰啲啊？ 又不止攞嘅，佢系阴公猪啊， 都半裸系咪啊？跟住 佢又冇半裸，不过系真系 颈以上啫，半裸。 佢相信人哋，因为我唔知佢系咪咧，即系自己嗰本身嗰段婚姻咧，就可能麻麻地啦。咁啊，佢已经系61岁啦，已经有仔啦，有老公。 喺边度啊？ 喺大陆， 大陆嘅 系啦系啦。咁咧，跟住咧，即系佢喺呢个叫社交平台咧里面咧，识咗一个叫做。 国民男神。 国民男神， 佢个名系佢话咧，被封为国民男神嘅内地影视明星，叫做近东。 系、哦、 就好出名嘅，人哋好出名嘅， okay, okay, 我哋唔识啦，可能即系咁多地方。 好识，一话好出名，计死都话我自己识啦。 系啊， 好熟啊， 男神喎，系咪先 ？OK OK OK。 咁咧，即系佢咧就即刻喺佢网上面嘅社交去识咗佢啦。咁跟住咧，于是乎咧，佢就向呢位61岁喺江西嘅女士咧、 嗯， 就真系喺开始聊啦，倾偈啦，即系倾偈啊，又喺度嘘寒问暖啊。咁跟住咧， 即系佢觉得个明星同佢倾紧偈。 系啦。系个明星同佢倾人嘅最紧要呢样嘢吓，咁跟住咧， 我几靓仔喎， 靓仔噶， 侧面睇几似， 系点样做国民男神啊？ 系啊，咁跟住咧，佢信喎，信呢个户口系真系嗰个男神 ，OK， 亦都信佢话佢向我表白啊， 我向佢表白添， 佢仲要话你啦，你嚟啊，哦，即系佢先话佢约会啦， 好深入啊个话题，即系咁样， 我会俾100万人民币你。俾你去买楼，俾、 哦、 去我哋捉外巢。 边个俾边个啊？ 嗰、 那个 男神，哎呀，近东啊，阿近东咧、 啊、 就话俾 男神咪俾钱佢， 系俾100万你，系即系俾100万佢去买房子啦。 OK OK， 系啊，咁我哋跟住就可以相宿相妻啦，咁样。 系系系。 那个老婆咧，即系嗰个61岁嘅， 就信咗啦、 就深信呢个男神咧，佢真爱嚟噶，仲约埋佢出去嘅、 啊。 虽然嗰次约会佢都系甩底嘅，系冇出现到嘅。 系咁，梗系啦，因为嗰个男神唔系真噶嘛，佢点样现真身咧？ 系咯。咧，即系佢呢个61岁嘅妇人咧，佢真系深信啦，嗰个男神真系爱我，佢向我表白，佢向我示爱噶。 系 佢个老公知道咗咧，佢话假 的。有老公噶，原来 头先咪讲咗 有老公有仔啦。 哎呀， 冇听书都 系想闹佢。其实头先佢讲咗啦， 唔好意思啊，不 够可能 你贵 人是望， 唔好意思 啊 ，sorry sorry sorry， 都好真挚啊，你哋。 嗱，我哋呢咪戏咯，头先刻意。做就冇啦， 戏假情真真真真， 咁即系结果咧，即系就算嗰次嘅约会咧冇出现过， 系 冇见到面，100万冇收过嘅时候咧，嗰、那个女人咧都依然话唔得啦，我要同你离婚。 吓， 佢选择同佢个老公离婚， 为咗 个男神， 仲要系唔现实，冇、 啊，即系真系冇真系见过真 人。 人 哋骑牛揾马都有份工，我先至辞职噶嘛。佢而家系 咁，近东系真系有呢个咁嘅人噶嘛？即系譬如刘华向我示爱，我都会飞刘华啦，系咪先？即系咁讲啊。 即系哇，咦，讲得好快喎、 啊。即系咁讲。 但系你冇留意过刘华中间有个字可能唔见咗嘅 咩华？ 系咯， 即系咁讲啊！嗰个老婆真系同嗰个而家嘅老公离婚啊！嗰个老公话， 但我想讲翻刘华同你示爱，你会飞咗阿华呢件事件，我觉得呢个更加值得讨论。 我都系揦住自己个， 唔系佢意思系话佢会飞咗阿华咧，就单刀赴约去睇演唱会。 系、 啊、 啦，如果跟嚟啦，如果我点样对住嗰个阿华啊？系咪先？ 惨啦，唉真系。 但系咧，佢真系屡劝不即系不信啊。 除咗佢老公劝过佢，我想问下，其实仲冇啲咩人劝过佢啊？即系佢身边都应该会有其他嘅街坊啊、姊妹啊、仔女都有啦，系咪？即系有冇人点得佢醒嘅咧？即系话俾呢件事假嘅阿妈，你唔好抛妻咪抛夫弃子，你为咗个假嘅事情啦、 啊。佢即系佢唔信啊嘛。佢话咧，佢因为早排咧近即系系咁玩手机，玩到不能自拔啦。咁啊，仲要废咗黄灯，瘦咗5公斤。讲紧， 佢系谂唔谂住先 keep fit 啲啊？见阿男神嗰阵时，会觉得自己个年龄冇相距咁远啊。 嗱、唔知咩原因，总之好沉迷咧，突然间好沉迷咗落去，所以佢咪深信呢件事系真的。 唔系我 back 住个音乐啫，唔使惊。咁佢最后系点样呃咗啲咩啊？ 啱唔到佢嘅，其实最后咧， 都啱唔到佢，又话系骗案嚟嘅。 最后佢一口同个老公咬定话，佢我一定要为咗佢，我一定要为咗佢，我要重新 离婚， 系啊，我要勇敢地活一次。 咁跟住点啊？ 佢要同佢老公离婚。 哦，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近东咧已经唔系一个重点嚟噶啦。 系咩啊？ 因为就算嗰个近东啊、近西啊、河 南啦、 啊、 近海啦、 河南啊、河东咧、啊，佢根本 陕西以北都得。 佢根本就系个目标就系要想为自己活一次，即系佢认为咧，佢同佢老公呢段姻缘咧，其实可能系嗰啲即系 小姻缘嚟噶， 系啦，系啦，佢应该唔满意佢嘅婚姻现状。 咁当然， 任何一个缺口出现咧，佢都会话我要为自己活一次啦，应该就系咁样嘅。 近东咧。 嗰啲嘅叫工作佢哋嘅團隊已經話啦，發咗聲明啦，我哋從來都冇喺社交媒體裏面作任何一啲嘅開户口啊，同啲 fans 咁樣去傾偈嘅對話咁樣。 哦，真係犀利！ 所以證明呢個係一個假户口、啊。 我好想知道，其實下一步咧，如果唔係咁樣，即係人哋都出咗新聞稿去否認啦，佢會向住呢位61歲嘅太太打咩主意啊？ 唔係佢呃錢咯， 呃錢 都好正常、啊。 即係其實成個套路同我阿劉美君嗰啲，即係我劉嗰啲美君咧嗰啲事件一樣 差唔多 噶， 係啊，好佢學下我咁樣啊嘛。 咩咧？你都呃人、 啊？我對王菲嘅嗰段感情啊，依然都係擺喺心裏邊、啊。我有冇啊？ 但 係 電波裏面好多人 知，係咪？我唔會因為咁樣影響咗自己屋企嘅家庭幸福噶嘛。 你都冇抗拒謝霆鋒係你作為中國 朋友，但你肯定對於你自己嘅智商或者各方面嘅處理冇任何問題。 冇， 但你自己都口窒啦，系咪？ 我冇怀疑过，喺爱情面前口窒系好合理嘅。 系啊，知心情长剑啊嘛。 知心情长剑， 你插得自己太深啦，我只可以咁 讲。大家 应该 学习，我要将呢份感情咧收埋喺个心里边。 系 偶然午夜梦回嘅时候就话我飞。 其实 你 拣呢一首歌 自作 多情都系点俾自己嘅啫，系咪？ 咁啊，梗系啦， 即系时时追击啊。 但 系 即系想话俾各位，即系上咗年纪就婚姻，其实去到呢段时间慢慢 地 嘅朋友， 系 啊，我想话俾佢啲朋友听啊，喂唔好。好咁样啊！ 你俾人拍咗，你系咪就咩？ 系咯，你做乜嘢？上咗年纪又结咗婚， 好多新婚呢啲都系咁啦。我特别 小心，小心啊吓！ 好啦，小心写得万年船啦。喂，听日吓重头戏啦。 系啊，我 last day 啊，听日 吓 last day 啊， 听日再见， 拜拜。